早晨，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直播室啦。今日系5月30日星期四嘅朝头早6:09嘅朝头早啦。4月23日，农历4月23日，出面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即系中级度嘅水平啊。留意、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啊！小姐今日翻嚟嘅时候咧，都觉得今日天气应该 OK 唔错嘅，因为咧又唔算话超级湿漉漉啦，同埋咧已经见到有少少光噶啦。不过又唔知道今日会唔会见到太阳咧，因为咧咁天气报告就写住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嘅。咁所以咧，如果可能你嘅地区咧咁啱都系冇雨嘅话咧，咁就恭喜你啦。如果可能有嘅话咧，就记得带翻把遮出街啦。 晨光每日一格， 好多时候成年人的妥协一半是理解，一半就是放下了。即是怎样呢？原来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可能就会逐渐领悟到成长带给我们的反而是一种通透。很多东西原来去到最后尾都没办法真的解决了，反而是因为我们放下了，所以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其实所谓的通透，就是当你见到人性有时候慢慢显露出来的时候，即可能一些大家看到的不好的一面，自私自利等等，你的内心依然都可以保持平静或者坦然，都觉得、哦、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世界就是这样了。强者呢其实有时就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弱者呢反而就会争名逐利。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可以这么松容呢？多数都是因为我们已经沉淀了很久，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人生经验。所以在我们人生的路途里面，不如试一下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学习怎样去妥协和放下，保持一粒一个平静的心，我们这样才可以勇往直前。 成为父母的一秒，要拍照的事可不少。生命千样好，摄入相簿圈难如电，虚幻如雾，哀愁和仰慕流落人间，换得好淡，何容易拍着照片一路同步，坦白流露感情和态度，其实人生并来尘埃飞舞，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大家睇一睇天气，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埋星期六嘅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外面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即是中级度的水平，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的。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喝一些碳酸饮品，而且是甜那种，因为原来又有喝汽水，如果你是不节制，是又有一些事件出现了。话说就在内地有一个年轻人，他5年来都是将我们狮子头的品牌的碳酸饮品当水喝，日日都是这样喝的。那为什么他就突然间在家里就不断这样咳，那也挺剧烈的。那为什么之咧咳一下咧，佢又觉得啊，点解个大髀好似好痛咁样咧？于是就决定去到医院求诊。结论咧，经过咗 X 光嘅检查咧，原来系佢嘅股骨上段嘅横断骨咧就骨折咗啊！咁啊，好惨啊！当然，咁就发现咧，原来系因为佢嘅骨质疏松程度咧，原来非常之严重啊，好似一个80岁嘅老人家咁样。于是就问下佢啊，点解你系会导致呢个问题咧？就问下佢一啲嘅生活习惯。最后尾发现咧，原来佢系长期将头先我哋所讲嘅碳酸饮品当水饮啊。咁原来咧，其实呢一种嘅碳酸饮品入边系含有一样物质叫做磷酸。咁呢一样嘢入咗人体之后咧，好容易就会同钙结合，成为咗咧好难俾人体吸收嘅磷酸钙。呢一样嘢有咩问题咧？原来就会导致到我哋嘅人体嘅钙嘅摄取量咧就唔够。咁以呢一个叶先生嘅年龄咧，其实佢今年都只不过系35岁啦。原本咧应该系骨质密度比较高嘅阶段，咁但系就系因为饮得太多汽水咧，就导致到佢嘅骨量去冇咗啦。其实咧都一度有好多呢啲嘅新闻啦，就讲到话，譬如之前有个90后嘅男子啦，因为狂怼 水两公升的可乐咧，就令到佢嘅心脏一度骤停啊，甚至咧亦都系出现咗好多唔同嘅唔好处，譬如佢晕低咗啦，呕吐啦。咁其实咧，如果我哋突然间喺除咗我哋一路以嚟不断去饮头先所讲嘅碳酸饮品，当然唔好啦。但系如果你都系突然之间去饮嘅话咧，其实都系好容易摄取嘅时候咧，过度去有一种叫做钾离子嘅嘢入咗去我哋身体，咁亦都可能会令到可能会令到我哋钾离子去流失咗，引起我哋可能系会有一啲肾脏嘅问题，譬如会呕啦，会胃肠嘅麻痹等等。咁所以咧，其实饮呢一啲嘅饮品咧，始终都唔系水啊，何况你饮好多好多水，好多水，突然间一下之间都可能会水中毒嘅时候，最紧要咧就系要适当咁样去饮，千祈咧唔好摄取得太多啦。 声线总听出有渴求，能绑手绑脚使我不要丰收，宁愿把希望与暗室里拘留，一直说很荒谬。我这么重心想触及你望，身边狠狠心推推荡荡阻着前进，你劝每句我也要相信，多温顺。Kiss me， 你说生活就不得已。Say you love me，Can you love me？ 放我高飞不位置，活在地狱里纠缠，为何名为自私？鲜血跟痛苦也不休，皮肤的表面一早铺满忧愁，多痕痒的迁就，快清清楚楚解释着每次周遭的声音反反复复扰乱原意，你也有你过去的痴意，不轻易 Say you love me but it kills me， 你是伤上面，为我好，这句纵使很恐怖，伴随对方空海的迷雾，伤透也好想给你骄傲，再别逃。Say you love me， but it kills me， 你说生活就不得已。 这首歌是 Jenny 李恒毅的《告别煤气灯》。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相信大家都有试过等巴士的了，可能当你等了十零分钟，如果架巴士仲未嚟，佢本身应该嚟噶，但仲未嚟，你仲会唔会等落去，定系即刻转咗搭的士呢？ 好多人咧都会继续等落去嘅，因为佢会觉得都等咗咁耐啦，我都等咗十几分钟咯，我冇理由咁傻猪猪咁样即刻转搭的士啩。其实呢一样嘢咧就叫做沉没成本啊，即系意思就系当我哋投入得越多，无论系时间定系一啲其他嘅嘢，譬如金钱等等，如果我哋付出咗一啲唔可以回收嘅成本，好似我哋时间、金钱、精力嗰啲，我哋就会唔舍得收手啊。呢一样嘢咧越容易就系出现喺一啲关系入边，好似系爱情入边。好可能咧，你会知道自己都应该系时候要分手噶啦，或者嗰个人根本都唔适合自己，咁但系就会觉得唔系好舍得，因为沉没成本，你会唔舍得你付出咗嘅时间、金钱、精力等等，反而唔系唔舍得嗰个人。其实有著名嘅心理学教授阿科斯就讲过啦，其实人生有 90% 以上嘅不幸都系因为唔甘心所造成嘅。其实生活入面我们对于损失通常都会更加敏感，有时候会为了证明自己的选择根本就没错，会不断去加注更加多的沉没成本，也都是因为这样令到我们很多时很难去抽身出来，反而越碌越大，很难去脱离或者去放下。所以其实大家都可能要考虑一下，自己有没有因为一些叫做沉没成本的事而不舍得去告别，不舍得去放手呢？譬如很简单，就是看一场戏发现它不好看，但你会不会放手呢？会不会即刻出场呢？跟着下来介绍一首歌， Marco 叶振宏《半途而废手册》。 是什么家教话凡事要做完，自愿说错了也要守护数十年，为什么恋爱要视为长跑，鼓励不变，让成怨里万千，早知劫你是徒难弃，就别看远。人生很多事浪漫过和残酷未了断，有时候爱需要壮烈气拳，早知爱你浪费力气，就别再周旋，无呼吸极难逆转，这小说满透，为何不趁早中断，省点时间去写新作品，新支线。为什么劝言离场的肯定失去乐园，求人留在侧算，早知结尾是徒难弃，就别看远。人生很多事浪漫过和残局未了断，有时候爱需要壮烈气拳，早知爱你费力气，就别再周旋，已经无呼吸极难逆转，这小说满透，为何不趁早中断，省点时间去写新作品，新支线。前人讲恩怨由天，这台不信命不信天，共谁应马上缘，无需心愿，不想勉强越撑越远，现在挑选何必坚守腐烂誓约，还强调是锻炼，半途尽废好过抱着炸弹入面，喜欢过你就已赠我刹那的 只愿留住你可爱那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香港一直以嚟担当超级联系人角色，一国两制运作良好，法治健全。香港系内地唯一采用普通法嘅司法管辖区，业务法规同惯例同国际最高标准接轨。陈茂波在美国帕克莱举行的中美湾区对话上表示，香港是企业投资和发展业务的理想地，可以透过香港开拓大湾区、内地以及亚洲的发展机会。他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和三藩市湾区可以在气候变迁方面寻找更大合作。两个湾区是全球最富裕、技术最先进、最具影响力的地区之一，影响力只会持续逐擴大。他說透過共同努力，可以為各自的經濟和社會以及全球取得很多成就，又說香港正是忙於為兩個灣區建立商業夥伴關係。南韓從星期二晚開始發現大量裝有污衛物和垃圾的氣球從北韓飄入南韓境內，全國至今發現260多隻垃圾氣球，目前已經沒有氣球在空中漂浮。南韓當局說，在北韓飄來的氣球長3至4米，下方懸掛塑膠袋，裡面有各種污衛物和垃圾，而捆綁氣球和膠袋的繩上就有計時器和起爆裝置。軍方通過監視並且在發現氣球落地之後展開清理工作。南韓批評北韓的行為公然違反國際法，並且對南韓民眾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嚴正敦促北韓立即停止反人倫的低級行為。伊朗負責調查造成總統萊希等人遇難直升機事故的委員會發布第二份報告，排除人為破壞的可能性。報告說，經過對事故直升機維修和保養等相關大部分文件、記錄和資料進行仔細檢查之後，沒有發現能夠造成事故的缺陷，直升機未超出最大載重標準，而事故直升機飛行員最後一次聯繫和通话持续69秒，直到事故发生，机组成员没有宣布发生紧急情况。报告又说，根据对事故直升机残骸和零部件的取样和测试，以及分析残骸散落的情况等，已经排除发生人为破坏、通讯系统中断或者频率受到干扰的可能性。事故直升机上亦都没有检测到发生电子战的痕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剔嘢。 我是 DJ， 开创新星头。 我是陈永业，做主持就好像拥有一个私人的小天地，完全属于你和听众朋友的。谈天说地，分享生活点滴，交流音乐喜好。记住，善用你的靓声，将它变成看得见的声音。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CIBS 人人广播 ，Assalamu alaikum， 我是 BB， 是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巴基斯坦人。 他是 CIBS EMY 广播青年。 CIBS 对我来讲是一个平台，去令到更加多的香港人可以接触到更加多不同少数族裔的文化。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是你实现广播梦的平台。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网址 cibs.lthk.hk。 成功申请仲有制作资助俾你做电台节目。 截止日期5月30日 ，CIBS 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6:36嘅时间，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头先啊，船仔就喺度同大家倾完偈啦。咁啊，今日咧6:30之后咧，都有白元老小白喺度嘅。咁啊，见到强烈刮风信号都系生效啊。咁啊，朝头早翻嚟嘅时候都系唔系话好热嘅，但好似冇寻日咁凉，你觉唔觉？寻日凉啲， 好似系、哦。 但系寻日你唔系咁早起身，应该。 但是我下午起身的嘛 下午才起身 是啊 光阴被你浪费晒 都不是的我的光阴是在睡觉里是休息为了行更远的路啫 这样都不是这 样都不是的 哦好啦好啦好啦你喜欢啦好啦咁今日呢就想问一问船仔最近有没有看到啲新闻呢就成日在说那个咩富士山呢日本那个呢说咩有间便利店跟住呢就啲人就成日在那里影相咁啊，整咗塊黑布封住咗佢咁樣嘅。 好似係啊。 係啦，咁嗰塊黑布咧，咁啊，大家都知啊呢、這個。咁另一塊黑布咧，有啲遊客咧就有陣時篤咗一兩個窿出嚟。 嚇、啊！咁搞笑。 篤咗窿出嚟咧，夠佢嘅鏡頭喺度放喺度嘅話咧，咁佢就照影咁樣。咁當然呢個係離譜啦。咁啊，所以就講下嘅話，如果你識廣東話嘅話咧，就聽完之後咧，又要諗下辦法點樣防一防佢啦。可能黑布唔得噶。可能要揾圍板嚟，如果咁樣落去， 係啊，應該係要。 係啊，可能真係要揾圍板。咁發現咧，原來咧好多唔同嘅地方咧，佢哋都係因為叫做旅客過剩咧，就出現咗好多唔同嘅問題。咁、咁啱喎，呢個又係日本、哦，即係佢好多人而家去佢哋嗰度旅遊啦。呢、這個地方咧就叫做京都。咁、京都有一個地方咧，就係、是、有好多人就中意去嗰度咩影相啊，著曬佢哋啲和服啊，拉係靚咁樣，咁啊插影好多張相啦咁樣。咁但係原來部分嘅嗰啲地方咧，咁當然係旅客區啦，但係亦都同一時間咧係真係有人住嘅。 哦，即係同時都係又係民居嚟嘅。 冇錯啦，即係例如咁講啦，譬如廟街咁樣，廟街好明顯係一個旅遊區啊。但是廟街樓上真的好多人在住㗎嘛。 係嘅，又真係。 冇錯啦。咁佢哋呢就類似呢一個咁嘅情況。仲要呢佢哋唔係嗰啲唔係嗰啲高樓大廈嚟嘅。咁變咗佢哋一去到呢啲橫街窄巷嘅時候呢咁佢的而且確咁多年以嚟呢就冇乜特別大嘅裝修。意思即係話呢保存到佢哋一個呢非常之傳統嘅樣貌。 咁所以先會有遊客嚟影相。 你講得好啱啦，所以遊客咧就非常之吸引。你知唔知咧？成個京都市啊，京都府咁講啦，京都府咧，佢哋係喺你做一間新嘅鋪頭啦 ，even 係外國嗰啲漢堡包品牌嘅鋪頭咧，其實要喺佢哋城市入邊開一間鋪頭，嗰、那個 color tone 咧，都係要因應住佢哋城市嗰一種嘅喜好咧，而去調校自己嘅顏色嘅。 哦，咁都幾，我覺得幾好喎、啊。即係話，所以佢哋可以 keep 到成條街都係有嗰種傳統嘅感覺咯。 佢直頭成個城市咧都係 keep 到嗰個感覺。咁特別、所以大家會覺得呢個就哦，以前嘅，因為佢哋有個別名叫千年皇城咁樣啦。 哦，係係 咁去到嗰度嘅時候咧，就一路去到睇嘅時候，哇！佢哋點解會 keep 到咁靚啦？佢哋點解啲顏色嘅卡拉通會咁似嘅？硬係覺得咧係一種古色古香嘅感覺。係因為 真係幾難 嘅，係好難嘅，因為你連外國嘅鋪頭入去，你都要轉你自己嘅卡拉通啊嘛。 即係佢都要肯轉。 一係、你就唔好做生意。你嚟我呢個城市做生意咧，你就要跟翻我呢、這個方法去到做嘅咁樣。咁所以咧就好古色古香，咁甚至乎去到呢啲咧，特別係中意著和服去影相嘅朋友咧，咁去到佢哋好嗰啲古舊街道咧，咁更加著約啦。咁但係無奈的而且確咧，而家就叫做因為觀光客太多嘅關係，咁所以咧其實喺早幾個月之前咧就已經公布咗，咁其中有幾條嘅街道啦，咁佢哋咧已經就話咗喺呢一個五月尾嘅時間啦。咁就會被安排咧，就係不能夠就係俾遊客咧去到進入嘅。 嗯， 直頭動咗個牌喺度噶，咁啊動咗牌喺度，咁當然都寫得靚啦，即係畫曬啲以前嗰啲叫做咩啊技藝人喺度，跟住咧就寫曬啲字，咁亦都有中文字啦，有日語啦，有英文啦。 我以為佢會扮聖旨咁樣寫。 唔會唔會唔會，佢冇。以前好似冇聖旨噶嘛，佢哋。 我唔知道日本有冇喎。 應該冇啩，我好似冇見過喎。 系啊，系咯，佢哋冇嗰啲天王寫嗰啲， 天王寫嗰啲好似都唔係叫聖旨咁樣嘅， 係佢哋 有 第二個名 啦， 係 啦係啦，好咁啊，咁佢哋咧就將呢一個牌咧就放咗喺幾條嘅小路嗰度嘅，咁呢啲路咧就放起上嚟就望就咁望落上去咧，其實唔覺係一個告示牌嚟噶，似係一個普通嗰啲海報廣告。 哦， 系啦，咁所以望起上嚟都唔会咧， 好突兀嘅， 系啦，好突兀，因为你整个牌喺度其实好突兀噶嘛，咁啲居民自己出入咧，每一次行过咧都会觉得我好似入咗入去自己设计出嚟嘅禁区咁样，咁亦都唔舒服，咁所以你就用咗呢一个方式咧，就去到放喺呢个路边嗰度，咁好似一张海报咁啊，其实望起上嚟都几靓添嘅。好啦，咁我哋话到如果有游客系违规入咗入去佢哋呢啲咁小嘅路嗰啲横街窄巷嘅话咧，咁系需要罚款嘅。 系 需要罚款10,000日元嘅，吓咁而家嘅汇率嚟讲咧，就大概系500蚊左右啦，咁样 都贵喎。 其实贵啊，你入一入去嘅话，你就要俾500蚊。咁佢哋啦，讲翻啦，嗱，富士山嗰个就周围影相啦，影相跟住咧，亦都会影响到附近，最大问题系附近系有医院啊。咁所以有好多嘅观光客咧，佢哋会将啲车咧就泊咗去医院嘅车位嗰度， 吓 咁令到真正需要用医院车位嘅人咧就冇车位， 咁啊真系唔系几好喎。 系啦，所以就系因为呢个问题咧，富士山嗰个咩便利店嗰度咧，咁就要封晒，咁啊唔俾人影相。咁同樣，其實京都都係面對同樣嘅情況。咁雖然佢哋就唔係話影富士山啦，咁但係佢哋咧原來喺呢啲小路嗰度咧就太多遊客，佢哋不斷去旅行嘅時候咧，成地都係垃圾。咁之前咧好多嘅住喺當地嘅居民咧，佢係成日夜晚咧，大家要落街一齊幫手執垃圾，先至可以維持翻嗰個道路嘅整潔。 咁真係唔係幾好啦？係 最陰功一樣嘢係咩咧？垃圾桶嚴重不足，因為 哦係日本係本身少垃圾桶， 因為佢哋個文化就係你垃圾你自己袋住噶嘛， 係啊係咯係咯， 老遠見到垃圾桶你先又分類又抌咁樣噶嘛，咁但係你咁多遊客你就好難去到 control 啦，啲遊客有陣時咧就未必個個刻意咧就將啲垃圾抌落地嘅，咁但係你 當有一個抌咧，係啊，你就會全部人都點講啊，即係破窗效應啊， 我就反而咧就想講，可能大家心地都好。咁啊，唔想抌垃圾嘅，不過就攞個手機出嚟影相嘅時候咧，就將袋啊嗰啲垃圾就唔覺意就拎埋出嚟，咁啊跌下，咁啊跌到成條街都係垃圾。 哦， 係啦，咁佢 係 啊，佢哋咧執垃圾都執得辛苦啊，同埋咧唔夠垃圾桶啊，又唔夠垃圾袋啊，變咗就算佢哋有陣時執完垃圾咧，一係就自費就買啲垃圾袋就裝垃圾，一係咧就撥埋一邊，撥喺垃圾桶側邊，咁啊等第日啲清潔工咧就翻嚟就繼續清潔咁樣啦。咁所以咧即係都想同各位分享呢樣嘢，就係我哋旅遊嘅同時咧，係的而且確係會騷擾到好多唔同人嘅。咁而家都叫做旅遊過剩啦。咁我哋都唔係話阻止大家旅遊嘅，大家都想去玩。咁但係點樣喺旅遊嘅時候唔好騷擾到當地人嘅生活咧？咁樣唔係就係日本㗎。 澳洲都是一樣的，他們有很多原住民呢都是或者部分的、叫村鄉村呢都是港到明已經是禁止遊客去到進入的，因為會抬高曬物價、超級市場的水俾佢哋買曬啦，咁、哦、變咗係啊， 連水都買曬，係 啊，變咗當地居民咧，佢哋嘅生活咧都非常之受影響，咁呢樣佢哋都好唔中意，咁所以我哋每一次旅遊嘅時候咧，都諗下點樣自己玩得開心之餘，又唔好影響到當地人嘅一個生活咧，咁樣先至係為之 very good 嘅。 或者他没有嫌弃我双手，或者他没有无情退后，情绪坏透怎呼救，与世界开始脱钩，失去他没有已泪透，根本他跟我早已被诅咒，任爱的浓厚亦继续哑口，我曾伸手想补救那错漏，拼命伸手摸不到都太暗流，注定失手别内疚，我们于从宇宙我快乐无忧白首，根本这一世早已被诅咒，任爱极浓厚但是也无法开口，我曾伸手想补救那错漏，拼命伸手摸不到都带挽留，注定失手别内疚，我们于多重宇宙我快乐无忧白首，未来不再共有，闲时的爱没法逗留，伸手想补救那错漏，拼命伸手摸不到都带挽留，确定失手但另有爱在心， 作品嚟自林峰，爱在三千的宇宙。睇睇天气预测方面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咁啊，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啊，明日以及星期六天气唔稳定，咁啊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啊。而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系生效紧嘅。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坛阿海喺度嘅。早晨，阿海。 早晨，小霸。早晨，晨安听众。 阿海咧都系一个热爱运动嘅人嚟嘅，咁啊同一时间即系啦，我都知道啊。咁啊，所以咧，我谂啊，我哋都可以将个方向咧就准备一下咧，同各位听众一齐咧就睇下咩咧，就睇下嗰啲奥运队嘅唔同地方、唔同国家嘅队服，有冇啲特别嘅亮点，我哋真系可以望一望咧，阿海。 佢嚟緊咧，真係噶啦，就嚟大家要準備睇呢個開幕， 係啊係啊係啊， 嚟噶啦嘛。咁大家個焦點梗係哇，佢哋出場嗰陣時，運動員就梗係 哇好精精神神啦，係咪有英姿飒飒啊咁樣啦， 係啊係啊， 出場啦，又大家會留意誒邊個係持旗手啊咁樣啦，我自己咧都會留意下究竟佢哋咧嗰個開幕典禮啊，佢哋著嗰套衫究竟係點、因為咧會唔同嘅喎，其實開幕禮同佢哋喺閉幕禮著嗰套衫咧其實會唔同，通常閉幕嗰套咧就 casual 啲嘅，因為其實已經係完曬成個比賽㗎啦嘛，咁但係開幕典禮嗰套衫咧通常咧我哋叫 decent 啲嘅， 哦，即係莊重啲嘅， 多少少莊重啲嘅， 睇 下咧。究竟嚟紧啦吓，诶、唔系先问下先，大家知唔知究竟嚟紧今年嗰个奥运会喺边度举行先？ 我知道喺 今年有奥运睇都唔知道、啊。 我唔敢讲啊，不过如果我知道嘅话咧，我都可以代各位听众答，就喺法国嘅巴黎呢个城市。 嗯，冇错，咁啊嚟紧咧就系、喺巴黎呢度咧就会举行呢一个嘅2024嘅奥运会噶啦，咁大家都要留意啦。当然啦，我哋讲紧咧就系开幕典礼，佢哋啲衫，因为咧陆续都会出场啦、 嗯。 其中有啲国家咧都会邀请到啲佢哋当地啊本地嗰啲嘅大设计师、有名嘅设计师去帮佢哋做设计啦。 哇，咁咪 好有啲嘅 系，咁咪都几多亮点、啊。如果你揾啲大设计师去设计佢啲队货。 冇錯啊，咁有啲咧就可能當然就會用翻佢哋自己本地嘅設計啦，有一啲咧就會係向翻一啲嘅運動員去致意嘅，咁當然啦，亮咗相嗰啲咧我哋先講先， 嗯， 有啲可能未亮相嘅，如果大家有興趣聽嘅、我哋陸續咧都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 好， 喂，咁先介紹啊，梗係講緊即係主場嘅運動員啦，主隊啦， 係法國隊， 冇錯，究竟咧？法国的时装都是出色的嘛， 是啦是啦， 是不是究竟是不是很浪漫、 哎呀真的、会不会好像 气势啊， 好像他们那个那么漂亮的跑道一样用了这个薰衣草的紫色，又到底今年啊，到底这位麦巴比会不会踢奥运队呢，这样我其实我好想知道他会不会踢奥运，因为、世界杯他有拿过啦， 有期待嘅， 系啦，有期待，但奥运好似未攞过，咁佢应该想攞嘅，佢呢啲弹数应该系谂 collection 嘅咋，佢应该系。 系啦，即系到时佢哋足球嗰啲嘅波衫咧，又有另外讲法噶咯，跟住到时体操队咁样，哇，即系国家队嘅体操队嘅衫系点样 咧？系啦， 其实关于奥运咧。除了我哋睇運動員的表現咧，睇下佢哋啲衫啊，究竟功能性啊，或者設計上咧，其實都可以好多即係唔同嘅睇法，好多角度可以去睇一個嘅運動會嘅。嗱、講翻啦，法國隊啦，究竟佢哋今次咧喺呢個開幕典禮嗰套衫咧，究竟係點樣？啊，佢哋都係比較莊重啲嘅，都會係咧用翻一個我哋叫即係西裝嘅服飾咁樣啦。咁、男士即係一個西裝嘅設計啦，至於女嘅運動員咧，佢哋會有一個選擇，就係、一個背心嘅一個西裝外套。 背心嘅西裝外套。 嗯，系啦，即系我哋叫啲马甲嘅款式啊。 哦，我知道，系啊。 系啦，咁当然啦，我哋会想象到嘅，其实佢哋咧好多嘅国家啦，都会将佢哋嘅国旗嘅元素咧，就会摆咗落去，佢哋运动员嗰、队服嗰个设计上边啦。 咦，咁法国队今次咪变咗红白蓝咁样咯？ 系啦，会成个红白蓝袋咁出嚟咧。嗱，当然，嗱，红白蓝唔好啦，呢个设计咧留翻我哋本土系咪？ 系 我哋自己可能会唔会喺香港嘅唔同嘅设计嗰度呈现出嚟咧？咁虽然红白蓝，但系都可以好多元素、好多面睇噶嘛。咁法国队咧，佢哋始终都有啲浪漫嘅色彩嘅。首先要留意啦，就系佢哋嗰套嘅西装啊，套衫咧，其实咧系好优雅嘅，有啲丝质咁样嘅元素喺里边。 哇，咁高级噶！ 高級㗎，咁所以我哋就會覺得，哇，即係唔會係啲太過casual 嘅款式啦。咁都係用翻啊，佢哋就係嗰個紅白藍嗰種嘅設計嘅，都係咧由一個佢哋自己本地嘅品牌啦，同埋一個啊，佢哋得意喎，佢哋喺嗰個嗰、個嘅隊服方面啦，其實有唔同嘅設計師㗎，都有用到咧就是、一個街頭服嘅品牌。 哦、我仲谂住问你，我仲谂住问你，佢哋系咪嗰啲系名牌子去到一齐去 tie up 添？今次 会噶会噶，其实我都会用一啲嘅名设计师，所以我哋咧就系话，其实佢哋出场嗰、那个开幕礼嗰套嘅出场嘅衫咧，好多时候要用一啲嘅有名嘅设计师，但系我哋叫嗰个队服咧就系佢哋嗰个比赛嘅衫， 吓哦， 咁可能就会用翻佢哋当地本即系本地嗰个嘅运动嘅品牌啦，再加埋不过咧法国队方面佢哋嗰个队服啦，即系佢哋比赛嘅衫咧，就会系由佢哋自己一个街头服嘅品牌啦嘅一个创办人啦、个设计师啦，就联成翻佢哋，因为我唔想讲太多牌子名啦，都系佢哋自己翻咧一啲本土啊嗰、那个嘅设计啦嚟到去。即系糅合而成啦。讲翻佢哋嗰个出场服啦，我都觉得会几靓噶。其实佢哋嗰套嘅嗰套叫做开幕礼嗰套出场服咧，正正就系由佢哋咧一套咧 百年的品牌、 嗯、 一个法国超过一百年的本地的品牌来到去负责设计他们的服装同埋皮鞋都是。 哇皮鞋都有啊哎呀正啊正啊正啊。 就是很 classic 的成套设计。咁他们的设计呢男女都会穿一件的白色衫啦。男士们呢就会是一件呢深蓝色的外套好像那些、水手颜色呢深蓝色的一件外套。重点就 是 条领位那里啦。领位呢就是用了一个好像丝质呢这样的设计呢一个领位啦。就并不是呢很传统那些呢嗯即係嗰啲三角三角嗰啲西裝領， 企領就唔係嗰啲啦。 好利落，好利落嘅一條西裝領。 嗯， 就冇咗嗰個三角嘅釘釘嘅，一條好利落嘅一條西裝領。而嗰個西裝領咧，就係用咗一個漸變嘅藍色啦、紫紅啦，同埋白色做一個漸變。 會真係法國國旗 喎， 係係。有个袋巾， 男士会个袋巾嘅喎，男士个袋巾咧就是我哋头先讲嘅三只颜色啦，然后好柔合而成嘅，就唔系嗰啲哇，系咪好有线条啊，好直间嗰啲，唔系，系好似一个油彩咁样咧渐变色而成嘅一个领位同一个袋巾。 嗯，咁裤咧，裤咧， 吓，裤方面都系一个深蓝色咯，咁都系啦，佢哋都会睇下佢哋到时系着长裤定短裤咯，因为我自己上网睇咧，女士们咧佢哋系可以系裙。可以是褲咁都是一些咧，好似絲質咁樣嘅質地噶。咁、到時睇下運動員，因為佢哋都可以有選擇噶。究竟佢哋可以係褲啦，或者裙啦？咁其實大會方面咧都有提供俾佢哋自己去選擇啦。 哦，我想像到件事咧，其實都相當之法國隊喎、哦， 幾 grand 噶，係 咯，係咯，哇！我都期待喎、哦。哇！我突然之間諗起，其實主隊佢係點樣話？佢係第一個入場定係最尾嘅？最尾係咪應該係？ 主隊好似係最尾， 佢應該係最尾啊，係啊係啊，啲客行先噶嘛。喂，除咗法國之外，我哋仲有冇時間講多一個？ 因為佢哋會跟嗰、個英文字母 啊，係係啊，開頭跟英文字母先。 想講啦，其實咧就應該係咧係希臘就一定會行先， 係 因為有典故噶嘛。 係呢個係典故記得係啦，跟住先至再跟英文字母，係啦。 冇錯，所以希臘隊咧一定係行先嘅，咁然後就跟英文字母，咁主隊咧就會係都到主啦，咁就會係押後出場嘅，咁啊到時大家留意一下。另外我想講多一隊啊， 好啊好啊，請講。 我想讲澳洲队啊，今年佢哋嗰个嘅奥运嗰个队服 吓，黄色、绿色都系。 点解咧？嗱，佢哋咧就冇错啦，佢哋咧主打咧就系嗰个绿色啦。 吓， 如果大家有睇足球啊， 吓， 或者有留意运动咧，大家都会想象到啦，即系佢哋足球队嗰件波衫嗰只绿咧比较深绿，但系又未至于去到墨绿色嘅，都系比较深绿色一啲嘅。佢哋嗰个下身咧就会系短裤啦。 系。 系啦，男士女士咧都系一个米白色咁样嘅短裤嚟嘅。至于负责设计佢哋呢个出场嗰、那个即系嗰个开幕礼咧，出场嗰个嘅服饰咧，亦都系啦，由翻佢哋当地嘅一个品牌咧嚟到去负责。 嗯， 就为咗佢哋即系呢个嘅出场服嚟到去设计啦。 嗯， 咁至于咧，我自己最中意最中意嘅就系乜嘢咧？佢哋嗰个心思就喺佢嗰件外套，你单看咧，你睇件外套咧，绿色咯，澳洲队嗰件绿色咯，咁样。但是我想讲呢就是佢嗰件呢外套里面啊、其实呢就是特别绣上咗澳洲队佢哋运动员嗰个誓言啦。 喺入面啊嗰件褛入面啊。 就喺里面嗰、那个领布里面。 是是 所以如果呢你有机会呢大家可以上网搵下啲图片啦咁你可以打返啲关键字你可以搵一搵啦。佢哋如果揭开入面嗰件里布呢係有佢哋嗰个誓言啦。然后呢仲有呢就係、有301位曾经帮澳洲国家队攞过冠军嘅运动员嘅名字。 哇 都会绣咗喺呢一件嘅队服嘅里布里面。 哇咁有冇得两面穿嗰啲衫嚟㗎唔知道佢嗰件外套。 我想他们必定会反开给大家看。 是的是的。 就不至于可能有些运动员哇即是不知道、你知道他们其实有时候尤其是、开幕来就庄重一点的但有些运动员都会调皮一点可能都会玩一些东西。喂我特真就是喂、反正外套给你们就是看看我们今次那个设计师那个心思那件队服那个心思、可能真的反转来就都不出奇的。但我绝对相信呢就是他们必定会真的可能镜头一拍他们即是澳洲队出场的时候镜头一拍他们一定会反开给大家看。因为这个我觉得真的对于运动员的一个致敬啦或者那个誓词我觉得就是对于他们对体育运动甚至乎奥运、这个的奥运项目他们那个尊重啦。 哇那个誓词都很令到整队澳洲队很热血、 即係啲運動員都會覺得，哎呀，我著住呢件衫咧，我都已經覺得咧自己要全力以赴為自己嘅國家咧去到努力咁樣嘅。 所以真係重點在細節啦嚇，即係呢啲我哋慢慢咧，當咧即係其他隊伍咧佢哋嗰個嘅隊服咧亮相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同大家介紹有冇啲心思啊，有冇一啲隱藏啊，即係重點在細節嗰啲隱藏嘅位咧，我哋可以同大家睇睇啦。 哎呀，好啊好啊，咁我哋慢慢繼續喺奧運時段咧，或者奧運之前咧，都已經攆下佢哋啲服裝先嚇。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嚇。拜拜 拜拜。 望一望个大钟6:59啊，咁啊转头分途广播噶啦，普通话台咧有好young音乐嘅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早上嘅7:08，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同各位听众咧睇睇一啲射击练习通告噶。第一张就系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都讲到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嚟啦吓，咁啊，除咗有继续都系白元浩喺度之外啦，船仔咁啊，当然亦都系继续坐咗喺度啦。 早晨啊， 系啦，我哋六点团队都已经喺晒度噶啦。咁啊，另外咧就系、是、今日交通组咧就系、是、少少口嘅阿峰。 早晨， 系啦，咩事咁开心咧？今朝 今日系开心嘅，因为今日我一人想讲一样嘢，好开心。 哦，系咩？ 系 啦。哦，咁啊，先睇一睇呢个交通先啦吓。 冇错，系啦，交通咧就而家佢隧道情况咧都系正常嘅，畅顺嘅。然后路面情况方面就都系。大埔公路同埋元朗公路系车多少少嘅，大埔公路就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一带系车多嘅，然后元朗公路咧去屯门方向啦，近富泰村嘅位置都系较为车多啦， 都系呢两个梗位啦， 都系两个啦，然后有少少嘢提翻大家嘅，就系港珠澳大桥因为天气情况啦，咁所以香港连接路嗰度咧开始有强风措施啦，咁最高车速限制就会降至每小时50公里。另外有一个开心啲嘅就系黄竹坑道嘅爆水管完成咗啦。 几日咯喎呢个， 系冇错，搞掂咗啦。 系咯， 咁佢系向香港仔隧道方向近香港仔警署嗰个位、行车线解封翻啦。 系 系啦，就系、是、咁样。 哇，即系之前都搞几日啦，嗰个位一开头嘅时候仲啲水就浸晒出嚟，好似浸咗两条行车线嘅开头。系啊，咁而家就搞掂晒就好啦吓。 系啊， 水管就有阵时老化都冇办法嘅， 都系要整嘅， 尽快换噶啦。其实即系我见即系边个 department 都好啦，佢哋其实都成日换噶啦。咁但系有阵时爆咗咁啊，嗰啲又系紧急情况。系啦，咁啊最紧。各位见谅啊， 冇错。 好，交通有咩提我哋呢？ 交通就是今日有一个都几有趣，就是啱讲几有趣嗰样嘢。 哦，系啊， 系啦，就是咧，我见到一个人咧，就系话佢喺佢见到佢坐叮叮，佢搭叮叮，然后咧佢就见到有个人将张床褥搬咗上叮叮嗰度。 吓、啊，床褥啊？ 系啊，即系平时我哋瞓觉嗰啲咧，双人嗰啲啊。 双人？ 系啊，双人啊，好夸张。 两个人嗰只 ，queen size 嗰啲啊。 你望下张图，系啦。你望先，佢张图就系佢系喺个司机位后面嗰个位置， 咦系， 然后就打直咁样冻咗， 系啦，即系个走廊嘅位置， 系啊，走廊嘅位置， 真系疑似系瞓到两个人嘅呢、這个。 但系我都喺度思考，第一次见到呢张图嘅时候，系我喺度谂紧，其实电车嗰个位咧，即系门口位，其实好窄噶嘛。 系、咯，首先第一咧，电车就喺后边上车啦， 系啊， 系啦，咁系咪后边上车嘅时候，阿、车长睇唔到咧？咁但系。 其实张床褥啊都好大张嘅，不过又 因为系一个女士嚟噶嘛，系嘛？ 同埋因为个问题就系张床褥撞色啊， 撞色 佢同埲墙撞咗色。 哦， 系啦，因为咧本佢 因为你俾我呢张相黑白相， 系冇错， 下次用彩色 printer 啦你。 唔好意思，就系因为咧佢本身钉钉入边咧佢嗰埲墙系白白地米米地色嘅，咁然后床褥系差唔多色噶嘛，咁然后佢个宽度 好护色， 系啦，佢个宽度又差唔多，咁个司机咧因为 宽度都差唔多。床摸起上嚟，瞓起上嚟都几舒服噶喎、 啊！真系差唔多，你望下个边位 吓， 系啊，佢真系差唔多咁阔噶。跟住咁佢嗰件事咧就系话个司机落咗车，因为佢埋去总站， 哦总站嚟嘅， 系啊总站嚟嘅。咁佢就停咗喺总站嗰度。咁你知道司机都要去洗手间 啊，系啊系啊，休息下啦咁样。 咁落咗去洗手间，咁翻嚟就坐翻个位度啦。咁、 啊、 然后咧。佢就發現有個乘客上咗車，咁就啊正常啦。你總站有乘客上車，咁就出發啦嘛。咁、跟住咧，佢就冇立眼圍意到張床褥。咁咧，跟住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就係因為行駛途中嘅時候咧，有其他乘客就同個司機講，就話啊，佢條通道受阻啦。咁啊，司機你要處理啦。咁樣咁佢先至，原來張床 褥有 點解咁長？唔係棟牆嚟嘅咩？ 哇！點入咧？其實好窄嘅啫。其實開頭船仔講得啱， 係啊，我就係唔明佢點樣入啦。同埋你諗下，佢係一個人搬成張床， 我一個人 一個女人 一張牀， 一個女士喎，仲要係雙人嗰只喎。 係咯， 我一個人搬單人嗰啲，我都搬唔到。 你叫我一個人搬單人嗰啲咧，好薄嗰啲，我都覺得。是 OK 嘅， 但系佢睇落都唔系好薄啫。 呢张嘢都厚嘅喎， 正常 厚 正常厚度 系咯。哇！ 其实佢都好适合去从事呢一个运输嘅工作。 系咯系咯， 即系佢谂下，佢可以解决咗几样难题。 系 第一就系重量。 嗱，我唔肯定系咪女士啦，不过呢个就系啦。但系如果你话男士又好，女士都好，你要搬一张双人床嘅话咧，其实都系好吃力嘅。 男士单人都唔得、啊。 男士单人嘅话，你叫我搬，我都俾张床砸死啦。 系啊，我所以佢解决咗一个重量 力拔山河咁样。呢位人 系摆喺地下咧，碌咁样碌住去。 咁但系佢嗰个门口系咪入到啊？ 就 系 咯，咁样摁少少。 同埋你一路入嘅门口，你只脚一路系咁即系攞平衡点嘅时候，都会踩，跟肯定会踩到个钉嘅喎，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咁。所以系啱你讲得啱。 即系我幻想紧佢嗰个，幻想紧佢嗰个情况，同埋佢咁样搬入去嘅时候，佢个位又够转咩？其实电车嗰度都好窄 嘅 啫。 系啊，所以我就觉得佢已经解决埋第二个问题，就系好多时运输嘅朋友都会遇到就是个门口太窄入 唔够 啊！冇 错 啦，好啦，个重点就系、是、后屘呢件事到底系点样解决嘅咧？ 后屘呢件事就系因为佢乘客反映咗啦，然后佢就同个车长讲咗嘅时候咧，咁佢就要叫翻佢落去啦，系啦，就叫佢落车。 咁佢落去嘅时候，嗰张床系 就落埋去咯，就人、哦、连人带床褥， 咁可以睇到到底 系啦。 佢点样搬落去？ 系但冇人描述过到底佢系点样上落车嘅？ 搞错啊！ 其 实 最重 点 最精华嗰个位 系咯， 系啊，咁所以就。都有趣啊呢件事。 但系唔好啊吓，即系第一喺公共交通工具嗰度咧，譬如好似港铁咁样啦、嗯，你大过某一个 size 嘅话咧，某大过某一个尺寸咧，佢系需要你有特别嘅支援嘅，就唔系就咁去到入闸啊算咁样嘅。咁啊呢啲大家都系要留意嘅。同埋咧，你喺个车厢入边，无论系电车、巴士、小巴定还是系铁路都好啦，咁你咁大件嘅嘢咧，其实系会阻碍到其他人。万一有啲譬如挤拥啊 情况， 系啦，咁嗰个可能系一个形成咗危险嘅一个原因嚟嘅。 都系佢咧，其实电车嗰边佢有讲到话，你行李啊，即系总之你携带嘅东西系唔可以超过7公斤嘅，然后佢体积上面唔可以超过30升， 系 咁床褥呢件事咧。正常就應該係過10多公斤㗎啦，咁、所以就一定係點都唔 OK 嘅， 係啦， 點都唔得㗎啦， 係啦， 床褥呢件事 係啦。咁至於個別嘅運輸機構會唔會你話過重需要附加費啊，定、還是係要罰錢啊？咁大家要自己 final 翻啦呢個。 如果要搬啲大型嘅嘢，可能就要揾翻運輸公司，係 啦，係啦，正正經經揾翻運輸公司， 同埋都唔好自己咁辛苦啦，俾人哋搞啦。 係啊，你又諗住我幾蚊雞又運到張床褥過去，自己辛苦啲，咁但係即係一影響到其他人嘅話咧，咁就好問。好大問題啊！呢個係啦，好咁大家搭車嘅時候都要多加留意。咁如果你見到有人太大件嘅行李嘅，其實亦都不妨温馨提示佢嚇、可唔可以轉用其他交通工具啊？咁樣咯，係啦，互相幫忙下啦嚇。好，唔該曬阿峰， 唔該曬。 天氣方面咧，就問一問船仔走到出去之後啦，強烈季候風信號，你個靚頭已經吹亂咗啦。 咦，其实喺呢一个位咧，可能有瓦遮头喎、哦，佢又唔算好大风。 你做咩唔走出去啊？搵你 睇天氣嘅咧，就走出去吹下噶嘛。 嗱，就算我懟埋個頭出去望一望啦，其實都唔係真係咁大風嘅啫，係有風，係有風嘅，係舒服嘅，但係未至於去到話強烈到話會吹亂咗我個頭嗰種程度添。 哦， 我覺得咧係幾舒服嘅，有種好似秋天嗰種感覺啊。 嗯嗯，咁可能 嗰種風， 啲風就喺即係嗰啲咩港珠澳大橋嗰邊啦，可能你見佢哋嗰邊又可能啲速度又要管制一下啦。 系啦，又或者可能呢一度比较多建筑物啦， 系啦，可能系， 系啦咁啊，遮一遮咁样，所以我个头就未乱啦。系啦，咁啊，同大家讲下啦，最近咧，原来有一班市民咧就上载咗一幅雲嘅圖片，係啦，咁去到一個關於專係影相定一啲天文現象嘅 website 嗰度嘅，咁咧有人咧就形容啦，即係呢一個上載者形容呢一幅畫咧，即係我哋頭先所講嘅嗰啲雲咧，其實就係梵高嘅畫作。嗱，如果大家有睇過 Starry Night 即係星空嘅話咧，大家就知道嗰啲雲咧係捲埋一嚿一嚿，或者嗰啲星嗰啲係捲埋一嚿一嚿咁喺幅畫入邊。其實咧。原來咧，佢哋都係咁嘅，即係佢影咗嗰幅雲咧，都係喺香港嘅地方影啦。咁、然後咧，嗱，我哋講下佢有啲咩特徵。佢係咧有啲呈波浪紋嘅，而且咧，即係佢嗰種高低起伏咧係好清晰嘅。嗰、種感覺就有啲似咧，我哋睇海啊。咁你睇海嘅時候咧，咪有啲好波濤洶湧啊嗰啲浪嘅。咁、其實就係佢哋呢一種雲嘅特徵啦。仲會咧係。佢特別個位係因為佢仲有一啲尖咗出嚟嘅特點嘅，即係佢嗰個形狀係非常之清晰嘅，係啦。咁所以咧，佢係冇乜話同埋佢比較隨機啲嘅，即係可能如果你睇有啲雲咧，如果係譬如啲飛機飛過，佢有啲係好特定嘅紋噶嘛。咁佢呢一款咧就真係隨機啲啦，純粹咧就係可能因為加埋你如果有太陽嘅話咧，有一啲唔同嘅光照、或者雲層嘅厚度咧，就會產生嗰個更加震撼嘅效果。就真係好似海洋世界咁樣咯。 哦，咁就影咗幅好靚嘅相，但係直頭係媲美梵高大作咁樣。 係啦，佢就咁樣講。咁同埋多數咧，呢一種嘅雲咧，都係會伴隨層積雲啦，同埋高積雲嘅。咁當然啦，我就喺度諗緊點解佢會突然間出現咗啦。咁亦都上網揾下啲資料啊，點解佢會出現呢、原來咧，其實就係有可能係因為強氣流嘅天氣作用下。咁所以咧，佢就會喺度堆疊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啲咁樣嘅雲就出現咗啦。咁有可能咧，係因為大家都知啦，而家係有強烈季候風啦。咁同埋咧，亦都有可能咧，有熱帶氣旋咧，喺未來兩三日咧，都有可能會橫過日本以南嘅太平洋嘅。咁所以有可能會形成一種叫温帶氣旋。咁於是咧，呢一種嘅氣流咧，咁啊慢慢影響到香港嘅時候咧，就可能會出現咗我哋頭先所講咁特別嘅雲啦。 哦，咁啊，好好啦，揾你講就啱啦。你又有個船字啊，嗰啲船風又有個船字啊。 咦，系喎、 哦，系啊，哎呀，啱啊，哎呀，以后不如一箭揾你讲天气啦， 可以啊， 冇嘥嘛，谂、 啊、 个名谂得咁辛苦， 啊、我哋改翻个名咯， 系啦系啦， 叫好极旋风咯， 哎呀，好难啊呢、這个名， 好难啊，同大家讲埋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埋星期六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 而家室外气温系25度嘅，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另外就系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噶。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大学。 好啦，7:21嘅时候咁啊，我哋朝头早啊，个人精精神神啊，最好就上堂啦。 系啊， 作为学生嘅船仔，当然明白呢一样嘢，所以都会早睡早起噶，系咪啊？ 系啊， 咁就好啦。咁啊，今日朝头早落嚟上呢一堂咧，晨光大学堂咧，咁啊，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早晨。 早晨。咁啊，话说咧，咁我都经常咧都会周围八卦去到睇下嘢啦。咁啊，发现一啲营养嘅时候咧，同营养有关啦。咁啊，见到有一种咧就叫做海鲜素，咁啊，佢又括住。或者叫做鱼啊，一条鱼个鱼啊，鱼素咁样。好啦，咁佢话系一种咧海鲜嘅素食文化。咁啊喺呢一个嘅叫营养摄取上边咧，如果取得平衡嘅话啦，咁就系好好嘅咁样。咁我就好多疑问喺入边啊。首先，如果我净系食，系咪即系呢个海鲜素或者鱼素，系咪即系代表我系净系食海鲜，同埋净系食蔬菜，而陆地上面嘅肉类咧，我系唔食咁样嘅咧，咪咪。 是的，其实照字面睇到你已经知道返呢，佢係一个素食嘅一种啦，咁咁即係话所有啲植物类嘅嘢食呢佢哋都会食嘅，咁但係加多样就係即係海鲜啊或者鱼嗰啲佢哋都会去即係摄取嘅，因为佢哋有个即係嗰个嘅概念呢，就係讲緊食白肉唔食有血嘅嘢，咁就其实冇问题㗎啦，有部分係咁样嘅，因为我都接触过有呢啲嘅人，咁佢哋都解释。 咁鱼都有血㗎喎。 係囉係囉。 所以就话用白肉去断定咯，即系话啲肉系白色嘅，咁你见到血淋淋、血当当嘅，咁佢哋就会觉得都系冇问题可以食下嘅。 哦，咁样。 即系唔食嗰啲地下上面有四只脚嘅动物。 系啦，即系识爬识喐啊，嗰啲咁样样啊，或者叫做佢哋话血淋淋嘅咁嘅肉就唔会食嘅。 系啦，咁啊海鲜素啦，咁如果我真系净系食呢一个嘅海鲜嘅话，其实喺营养吸收上面我可唔可以足够？定还是都是要我又系咁食翻啲豆啊咁样嘅方法呢？ 如果佢同素食比较嘅话咧，有始终食一啲嘅蛋白质嘅系由动物性啊或者识喐嘅一啲嘅生物嘅蛋白咧，系会比较容易摄取到均衡嘅营养嘅。因为首先就系讲紧即系上次都有讲过食素。咁就憂慮啲乜嘢呢，就係攞唔到一啲嘅必需氨基酸，即係一個蛋白質嚟講唔係叫做一個完完整整完全嘅蛋白質，咁就可能要左搭右搭啊咁樣樣去令到你可以足夠攞到啲必需氨基酸，因為我哋身體自行製造唔到嘅，咁要靠佢，咁亦都佢喺身體做好多唔同嘅重要嘅嘢啊，可能啲肌肉組織都要需要佢啊咁，咁所以就如果你有食到魚嘅話，咁你就可以確保到你個必需嘅氨基酸係可以攝取到。咁就唔使咁忧虑话我有冇即係缺乏嗰个蛋白质入面嘅必需氨基酸啊咁样。咁呢 part 係好嘅。咁但係始终都係讲緊个均衡性嘅话，即係啲嘢食有啲即係如果真係鱼素淨係食鱼嘅话呢，嗰、那个营养嗰个摄取会比起海鲜素嘅话呢会比较窄嘅。咁、因为。 冇鱿鱼啊。 是啊，因为仲有海鲜会包括仲有啲贝壳类啊、蝦啊、带子啊嗰啲咁。咁所以嗰啲嘅营养上譬如铁质啊嗰、那个锌啊嗰啲咁都会比起鱼嚟讲会攞得容易啲丰富啲。咁所以即係嗰个营养上平衡就更加可能会冇咁忧心啦，如果係真係可以食埋啲贝壳类海鲜啊嗰啲。 係、咁但係其实有冇人话唔啱㗎，其实你都几唔啱食海鲜素㗎。 係咯。 点样唔啱法先？喺个宗教个 哦，唔系宗教，即系身体 上， 系啦， 营养上， 即系可能佢诶觉得可能都要食翻啲鸡嘅，食翻啲牛嘅，咁样你先会平衡啲。咁样食海鲜，硬系觉得好似个人啊冇力咁样，冇气，系啦，会唔会咧？ 冇力冇气唔会嘅，咁因为其实都系即系有我讲嘅足够嘅蛋白质啦。咁、如果你净系食鸡，咁营养失调嘅，其余都唔理嘅，咁都系会冇力冇气嘅。咁、所以即系讲求你食物嘅种类会唔会多元化啦？我哋讲个主要嗰五大类嘅食物，你有冇都摄取定系走咁咗一 group 唔见咗咧？咁呢啲都好重要嘅，系啦。咁所以其实如果你话食海鲜素嘅话，系。食物選擇上可能係真係控制咗冇係一啲紅肉啊、啲動物啊、四腳嗰啲爬行嘅即係 知道 食物啦。咁但係其實都真係，如果你能夠分配都唔錯嘅，真係可以食各種唔同海鮮喺個飲食上係啦。 我自己本身咧就純粹個人偏好咧，我都好中意食海鮮嘅。 你係咪中意食蜆嗰啲？ 我中意食蜆啦，中意食蝦啦，中意食蟹啦，中意食魚啦，中意食魷魚啦。 即係你好中意食海鮮？ 我好中意食海鮮㗎，咁所以。 住喺香港好啱我，香港好多海鮮食。 有冇話有邊一款嘅海鮮係特別啱佢哋？可能多數淨係食海鮮嘅人嘅營養嘅咧，即係可能係邊一款貝殼啊，或者係邊一類型嘅魚係特別啱佢哋咧？ 咁我哋要去睇翻啦，即係譬如必須嘅氨基酸、欧米加三脂肪酸咁嘅。咁如果食鱼嘅话，其实咧就可以喺翻啲深海鱼度去摄取下欧米加三脂肪酸。咁呢个就比起纯食素嘅咧，就会容易攞到，因为纯素嗰啲咧就主要攞植物性嘅欧米加三脂肪酸嘅，咁身体唔能够直接去运用佢啦。咁但系如果你食到有啲三文鱼啊、啲青鱼啊、鳕鱼啊等等呢啲深海鱼，你就可以直接攞到一啲我哋身体用得着嘅 EPA DHA 嘅欧米伽三脂肪酸，我哋保护身体啦。咁另外嘅话，譬如铁质啦，咁可能控肉好啲喎。咁如果你食海鲜类嘅素，你嘅铁质可以从啲蚝啦。一啲蝦啊，大隻呢啲其實都有鐵質嘅，唔好睇到佢紅白白雪雪嘅，都有嘅。咁所以係呢啲又可以攝取到，咁所以就要去食嘢嘅海鮮類要多元化啲，亦都呢啲重點都要記住。每個禮拜我都要食下，咁去確保唔會有營養失調咯。 係，咁有冇啲朋友係唔適合咧，就係食呢啲海鮮素嘅咧？ 咁要啦，如果佢真係可能對海鮮敏感嗰啲嘅，想做都唔得啦。咁唔係嘅話，其實都冇乜大問題嘅。不過仲有一個重點啦，就係即係譬如好多啲高位置啊，或者即係好似食蠔啊、食蚬咁，個內臟係即係你去唔到嘅，會食埋，咁就小心唔好即係枕住成日食好多，因為始終嗰度都係可以累積到一啲污糟物啊，或者啲重金屬咁樣，呢個都係要小心嘅。 係，咁會唔會開頭咧？如果我諗住都係食多啲海鮮，咁可能陸地上面嘅食物咧，我就食少啲啦咁樣。 係， 有冇需要一個咧，即係調整嘅時間或者適應嘅時間咁樣會好少少嘅咧？ 都其實冇嘅。如果你真係喺計劃咗先去進行嘅話，其實你只需要喺即係每個禮拜安排喺啲嘅貝殼類啊，或者啲深海魚啊，或者啲普通魚啊，如此類推安排得好嘅話，其實就可以直接轉嘅。咁但係有啲話我試下嘅話，慢慢啦咁，因為有啲可能真係需要時間去吞翻啲味道啊，或者剩咁咪就係即係可能話揾一日開始係全海鮮素或者魚素，跟住慢慢變兩日、變三日咁慢慢吞。亦都得嘅，即如果唔系一啲好特别，即我要去即刻改嘅时候嘅话，可以逐步嚟都好嘅。 系啊， 我之前都有听过有人特登用海鲜素嚟减肥啊。其实呢样嘢系咪真系 work 嘅咧？ 如果论海鲜嚟嘅咧，好多海鲜都系比较油分低嘅，除咗啲深海鱼，即系我头先所讲嗰啲欧米伽三脂肪酸嗰啲就比较油。其余嘅海鲜啊，或者啲贝壳类嘅话咧，佢主要都系即系蛋白质高，脂肪会低啲嘅。咁如果你讲话，即係控制嘅體重嘅話，其實呢個有幫助，但係要記住都係唔係任食，都係要控制翻嗰個蛋白質攝取，先能夠有幫助到嗰個減肥個效果好啲咯。 哦，所以就係要食下啦。咁當然佢係一個比較上，如果控制體重嘅理想嘅食物啦，但唔係話你淨係食佢就得嘅，咁都要有啲適當嘅運動啊，喐下咁樣啦。咁呢啲即係如果大家有多啲疑問嘅，亦都可以揾翻註冊營養師就問一問啦。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美美，我哋下個星期再講。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香港一直以来担当超级联系人角色，一国两制运作良好，法治健全。香港是内地唯一采用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业务法规和惯例和国际最高标准接轨。陈茂波在美国帕克莱举行的中美湾区对话上表示，香港是企业投资和发展业务的理想地。 可以透过香港开拓大湾区、内地以至亚洲的发展机会。他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和三藩市湾区可以在气候变迁方面寻找更大合作。两个湾区是全球最富裕、技术最先进、最具影响力的地区之一，影响力只会持续扩大。他说透过共同努力，可以为各自的经济和社会以及全球取得很多成就，又说香港正是忙于为两个湾区建立商业伙伴关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香港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的贸易业务占全球经济的三成，亦都占全球人口的大约三成。他说企业在香港开展业务非常有利，可以获得政策和资金支持。他希望美国湾区的企业考虑以香港作为在内地开展业务的门户，并且透过香港在东盟国家开展业务。邱应华在美国帕克莱出席中美湾区对话的时候说，疫情过后在香港外资企业数量超过9000间，当中有超过1200间来自美国。他说见到香港的投资出现令人鼓舞的反弹，香港和其他经济体的联系亦都非常密切，担当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說，北韓在當地時間朝早6點多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大約10枚彈道導彈，軍方正是分析導彈型號、飛行距離等具體參數。北韓為了抗議南韓團體在邊境向北韓散發傳單，前晚開始向南韓境內發送大量裝有污衛物和垃圾的氣球。南韓批評北韓的行為違反國際法，威胁南韩民众安全，敦促北韩立即停止低级行为。北韩就说发送气球是北韩人民的表达自由，又警告今后会几十倍奉还南韩所散发的传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排到欣怡花园，东隧九龙入口喺尤丽村，西隧九龙方向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就去到小沥苑。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系一段慢车噶，另外加士居道大角咀方向近理工大学都系车多，排到去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而家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出九龙一排到沙田马场噶啦，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左转大老山公路车多，排到科学院；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排到去福亨村。然后提翻你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强风措施，最高嘅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每小时50公里。另外，黄竹坑道嘅爆水管已经完成咗啦，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香港仔警署部分嘅行车线而家解封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好正。 香港的盛事除了有地区团体和商会的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的商户提供折扣和优惠，方便市民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DJ Soda， 香港金曲舞台热爆全场。 大家好，我是 DJ Soda。 六月二十三号，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席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三点三十七。三点添啊，七点啊，哎呀， 早晨， 七点三十七分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哇，吹到个人咧都头头晕晕咁样， 咁犀利，但系你个头仲好靓，今日， 今日有 gel 整个， 今日全日工作啊， 系啊， 又系一个靓仔碌， 连少少喘息嘅机会都冇啊，所以咧真系。即系呢个季候风咧唔简单啦、啊、吓，喂，连续两日都有呢、啊 這个，系啊，寻日到今日都有啊吓，各位神光听众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各位拍档， 我想讲下啲咧，你都好有印象嘅广告啊，嗱，讲真咧，我哋以前咧冇得话啲串流平台咁样样咧，系必定要睇广告嘅年代咧，有啲广告都真系到而家都仲系好记得嘅，广告又好啦，又或者系街边嗰一啲嘅宣传攻略都好啦，有啲真系好出色，会记一世嘅，嗱，譬如话纯粹讲下我哋。而家呢幾年啦、啊、香港由呢一個電子數碼化嘅平台開始激活咗之後咧、真心嘉明覺得做得叻嘅，其中一個譬如話係一個歐洲品牌嘅家品鋪啦、因為佢哋抽水抽得好靚， 係好貼士嘅， 好快真係， 係啦，即係講夠速度嘅話咧，這個係做得好出色嘅、又或者有啲真係本身我哋以前睇嗰啲廣告到而家都係好入腦嗰啲廣告歌啊，無論係嗰啲 幾大天王都有啊，嗰啲 係啦，電信廣告、手機廣告啊、電信商廣告啊，又甚或乎嗰啲真係播到你唔睇。但是你又播完之后又不知道为什么间唔中都会想下他的广告、由染发剂 去到那些 BB 咩单啊那些好有印象到现在都仲系好记得 的。广告歌有阵时候都记得很清楚。 系啦、 即系饮品品牌那些咧， 系 都真系、 近年有冇啲你哋又觉得个吓好出色啊，或者系即系做得几好，你又觉得咦心服口服地，我真系觉得你呢一个 campaign 做得不错的广告呢， 近年是少了的，近年少了的，我觉得即系令到自己刻骨铭心嘅一啲嘅廣告啦，咁樣咁不過廣告嘅代言都好重要嘅，因為我記得上一兩年咧，就基本上你想借錢又係林明晶啦。你想签售又系林明晶啊，你想健康又系，即基本上都系嗰、那个女星做广告代言人啦、咁样。咁、好似即系你就觉得好似个个广告都系咁咯。即系嗱，我无意令到林明晶少咗收入啊，因为我自己都系林明晶嘅粉丝嚟嘅。不过真系你会见到啊，系呢个当红嘅女星做嘅时候，你就会知道啊，系咯，好多广告咯，佢咁样就变咗侧重喺人方面多啲。反而品牌的效益就我就觉得冇好似以前咁样咧，譬如有某啲广告咧，就算冇明星效应，但系都好容易咧可以double up 到嗰、那个叫效益咁样咯。 我觉得咧，即系如果广告我哋纯粹去讲系电视或者影像嘅广告咧，咁近几年嘅话咧，我觉得。本港真係會好似阿 O 所講少咗，咁、可能第一我自己都真係少睇咗電視啦。咁、如果你話睇港台沙又冇廣告啦，咁同埋一樣嘢咧，我有陣時都會如果睇嘅話，會留意翻就外地嘅廣告。其實反而外地嘅廣告，我覺得有一啲嘅方法咧，我哋幾值得去到參考嘅、因為佢哋就算揾咗個出唔出名嘅演員去到做一個廣告都好啦，佢哋嗰個橋通常都係會用幾誇張嘅包裝方法嘅。咁、你本身廣告亦都係誇眾取寵啦，有陣時的而且確會走向呢一方面。咁如果 果唔係點 wow 到你咧？咁但係我哋可能有陣時啲廣告就普通得滯，咁令到我哋的而且確咧就少咗好容易記住嘅。咁而家變咗咧，我覺得廣告隨住多媒體嘅發展之後咧，可能你要諗下電視或者手機。或者係唔使真係線上線下咧，點樣去到互相串連，咁令到大家攞咗個高個協同效應咧，可能個廣告就真係會比較上容易出啦。如果咁樣， 係啊，所以喺而家呢個年代咧，都有一啲市場推廣咧，係做得幾層面都係做得。有連結係非常之唔錯嘅，譬如話講一個品牌嘅廣告效應先啦，先講下一個汽水。嗱，汽水以前我哋成長嘅年青年代咧，就係嗰個藍色同埋紅色之爭啦。 我最記得嘅咧就係喂揾啲好出名嘅足球員，然後一大班足球員去到踢波。咁嗰一個系列嘅廣告咧，其實到而家我都仲記得好清楚。但係你唔係好覺而家新一輩嘅足球員有呢一類型廣告拍？ 係喎，係喎，真係。 同埋佢哋好似喺外國咧，係特登拍廣告咧去追擊翻對家噶嘛。系啊，即系佢特登系扮翻，即系话对方系渣啲嘅，之后过一阵咧，对家又会揾翻个广告嚟追击翻你嘅咁样， 好似好大仇口咁。 系啊，好搞笑。 嗱，以前我都好记得咧，蓝色嗰边咧就中意揾明星嘅，蓝色嗰边包括以前 Michael Jackson 啊，或者系 Britney Spears 啊、Beyonce 啊，都系一齐做咗啲广告啦。咁佢哋以前嗰啲超级碗嘅广告咧，系真系好贵嘅， 系好抌本嘅， 明星都已经好多钱嘅。咁但系反而红色盖嗰边咧就比较。平民啲，咁所以佢哋会用嘅未必系明星，但系佢哋用嘅咧就系会你入脑嘅方法， 系， 譬如话佢哋会好注重佢哋每一年嘅圣诞广告啦，点样去揾啲歌同圣诞有关啦， 点样讲北极熊都会饮 系 汽水啦， 佢又威，圣诞老人嗰只颜色同佢差唔多， 咪就系咯，咁就拣中咗呢条路嚟行啦。 咁同埋呢个都好记得嘅画面，听你讲开话，哇！你明明知道動物飲汽水冇可能發生嘅事嚟㗎啦，咁但係咧佢就植根咗入你個腦入邊咧，覺得啊都幾搞笑喎， 連北極熊都會一聲啊， 係啦咁樣，即係都係咩嚟嘅啫，畫出嚟嘅啫，動畫嚟㗎啫， 咁但係個印象好入腦啦。咁但係佢亦都知道咧，原來佢睇翻佢自己公司嗰啲數據分析咧，原來去到買佢呢一隻汽水飲嘅顧客户咧，未必真係平時喺街道日。熱嘅時候咧，就入去便利店度買咁簡單。佢哋原來大部分嘅客户咧，講緊超過一半啊，接近七成嘅客户咧，都係食住嘢嘅時候會嗌翻一罐或者一樽呢一隻嘅汽水嚟到伴住佢嘅餐嚟到用品嘅。咁所以咧，佢哋就近年就轉咗個方式啦。咁佢哋賣嘅廣告咧，就唔再係淨係揾啲動畫去到做咁簡單，佢哋咧就揾啲嘢同食物去到做個連結， 例如打邊爐咁樣。 係啦。咁於是乎咧，佢上年就開始做一個都幾有趣嘅效果，就係咧。我哋變咗啲餐廳嘅品牌會有評分啦，咁都好慣常睇一啲星星嘅點數啦，睇下佢呢一間餐廳有幾咁尊貴啦。咁上年開始佢就搞咗一個佢自己呢一個汽水品牌做嘅一個食品或者係餐廳嘅評分，咁就基本上咧就係全球好多個點嘅，講緊係成千幾個點，香港都係其中一個，有佢自己。負責去到選嘅一啲餐廳評級， 係 咁，然之後咧全部都係有佢嘅汽水賣啦， 一定啦，即係譬如你當最傳統嗰間美式快餐店， 嚇， 咁你基本上係飲過隻嘅啫嘛，即係你其實你唔經唔覺都飲咗佢好耐，因為如果你有幫襯嗰個美式快餐店， 係啊， 即係佢係捆綁式銷售緊嗰個汽水噶嘛，係咯， 係啊， 咁係真啦。 如果你幫襯對家嘅話咧，即係唔係賣包係賣嗰啲雞嘅話，嗰個又係另外一間喎， 又另一間噶嘛，即係。有時我哋咧成長嘅過程，咁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快餐店啦。好老實講，即係譬如你而家食叫做牛肉飯日式牛肉飯當飯嗰間，嗰間用乜嘢？你問翻我自己，我都好模糊噶。 係喎， 係用乜嘢啊？藍定紅啊？ 藍色嘅，好似 嗱呢個呢位小姐講藍色，你係講紅色噶嘛？係咪啊？ 我都唔記得啦，已經 我都唔記得啦。 原來係本地嘅，以前本地有出噶嘛？我唔敢講而家有冇出啊。 喂，但係講本地講得啱喎，因為咧頭先講喺紅色 label 呢一間咧，佢咪做一個自己一個品牌嘅標準嘅。原來佢都係揀翻啲即係當地嘅美食地標嚟到做一個綜合嘅選擇。咁樣所以佢揀嘅咧唔係啲連鎖，佢哋不嬲嘅合作夥伴，又譬如話香港，佢哋揀嗰個評分表咁先算啦。佢係揀啲火鍋店啊，或者本地茶餐廳啊，又甚或乎係啲牛腩面嘅地方。 喂，咁幾好喎！我以為佢搞呢個係有啲搞頒獎典禮嗰啲咧，即係我講緊啊啲企業頒獎典禮。我再講多次，大家一講頒獎典禮好敏感嘅，因為接住落嚟嗰一句咧就好嚇人嘅，因為企業頒獎典禮咧好多時候咧你都要喺呢一個。 平台 搞手嗰度咧落啲广告， 系啦， 系啦，我唔够胆讲又话买奖， 嗯， 但系有啲某某某卓越品牌嘅一啲 啊企业嘅颁奖礼，你都要使少少广告费用咁啊，即系大家都知啦，如果你营商嘅角度咁样啦，咁或者买下一围啦，你支持翻自己嗰间公司，你一围咁样嗰个餐饮。嗰十二个位都要你去支持一下啦， 系有信心嘅表现嚟嘅呢个 系。系啦，咁你攞奖都要啲员工一齐上去耶噶，咁系咪要坐翻低啊？咁样即系类似呢一个系商业模式嘅运作，而喺香港系经常发生嘅咁样。咁但系与此同时就系、是，我几欣赏头先嘉荣讲，即系呢个汽水品牌搞嘅呢啲投选咧，就可能真系食店模式，而我又觉得如果你揾连锁嘅话，佢大把钱可以。支援到個獎項啦， 哦， 佢唔係，佢揀茶餐廳、火鍋鋪，同埋頭先有講話咩啊，米線鋪咁樣係咪啊？ 咁所以咧，佢淨係講香港呢一個點咧，都已經係有成過千間嘅餐廳係上榜㗎啦。咁佢係全球性，好多個地標城市都有份係俾佢呢一個評選當中係揀中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大家如果覺得參考個成分冇我想象中咁簡單，咁就可以去望一望啦。今年搞第二年都似乎有翻少少嘅迴響啦。咁啊，講埋另外一個都係近年非常出色，上年搞嘅一個品牌。就是茄汁品牌啦， 系 嗱，茄汁品牌咧就好搞笑嘅。茄汁喺香港嚟讲咧，就系 D 字头绿色 label 嗰一个咧比较多人识，咁，但系喺外国咧就系 H 字头嗰一个嘅茄汁品牌咧就做得个广告方面出色一啲，用户都比较多啲嘅，尤其是系啲咩铺头咧，快餐店啦，又或者系譬如话你去一啲热狗铺啦，餐厅佢咪会。冻一支茄汁喺度，你自己去落几多就为之几多嘅。 唔止啊 ，H 嗰个咧，佢嗰个芥辣都会冻另一支，所以咧佢系商剑合璧噶，我知道嘅。 总之有一两支，一支红一支黄喺度咧，都系嗰个品牌为主嘅，尤其是喺外国啊吓。咁但系原来咧呢一个嘅品牌就发现，咦？我发觉咧，我譬如话我同一间餐厅有个合作咁先算啦，佢系买咗我嗰啲茄汁嚟到摆喺台面用嘅，但系当用晒之后咧，佢唔买翻我个品牌。佢用其他牌子偷淡咗，倒翻落去我个樽入边， 有啲咁嘅事， 俾啲客用。原来嗰个指数系好多添， 系啊， 系好多餐厅都咁样做嘅。咁即系佢唔系下下买支新嘅。 喺美国啊， 系啊， 定澳洲啊， 美国为主。咁，尤其是啲热狗铺咧，佢买你第一次。之后佢就唔再买你新嘅，就反而沟第二啲嘅品牌落去，又平啲嘅。 我又估唔到啊！ 系啊， 因为美国人咧喺我心目中咧都系，喂，咁你用完啊成樽去回收又好，抌又好，即系你个感觉系咁噶嘛？即系佢哋所有嘢都系叫做大 size 啲噶嘛？意思系乜嘢咧？即系譬如佢倒茄汁都会倒多啲啊，个汉堡包都会大啲啊。 系啊， 咁譬如你用呢啲流量，咁你咪用完咪下一樽咯。 嗯， 啊，佢又好心机，佢 feel 翻 佢咯。但 feel 咧，我觉得都会 feel 嘅，即系譬如本地嘅茶餐厅，其实佢哋都系要自己 feel 嘅，因为你来货嘅时候，你餐厅系你系唔系即系好似我哋即刻随时买一支支噶嘛？ 嗯， 人哋一大嚿一大嚿咁去佢哋铺头都系自己 feel 噶嘛。 系，哦，啊， 但系你用第二个品牌去 feel 咧，我有阵时候会觉得就。未必是咁理想喎，喺食落去嘅時候唔同咗味嘅， 冇錯啦， 影響你自己對嗰間餐廳嘅觀感啫。 但係個顧客未必係會即刻覺得係啲茄汁， 你點知 咧？好多隱世顧客咧，嗰，那個嘴真係好犀利㗎。 但係呢個牌子凍喺度，你會覺得啊，應該都係我哋嚟有問題嘅。 點知食落去嘅時候，第二個味咧，可能仲以為佢間鋪頭啲嘢變壞咗。 唔係，可能小白你識煮嘢食，你先 咁啊，係 食得到啊。 係啦，我哋啲平民點識分咧？所以佢呢一個嘅 H 字頭嘅茄汁品牌咧，就出咗個新嘅上年嘅 campaign， 非常之成功。係點咧？佢将佢嗰个樽嗰张贴纸咧个边边框住 ，logo 喺中间边边嗰个位置咧有只红色，咁就刻住佢嘅。佢就话俾你知，如果呢一张胶纸上面嗰只红色同个樽入边嗰只茄汁嘅红色唔 match 嘅话， 嗯， 深咗色又好，浅咗色又好，嗯，就唔系我哋嘅嘢嚟噶啦。 好叻猪喎！ 系啦。咁於是乎 咧，做得幾好啊！ 因為佢換咗張貼紙，淨係換張貼紙啫，咁就令杜絕咗好多係街邊啲流動嘅餐車室啊，或者係啲普通餐廳，佢哋去換入邊個餡。 總之 嗰個做法 唔俾佢哋用冒牌嘢啦。跟住有冇激活到佢哋嘅銷售咧？ 係有嘅。 係 原來用咗第啲品牌去到溝淡茄汁呢個做法咧，少咗73%。 哇！ 然之後用翻佢哋個 咁 咪 變翻肥仔？ 係啦，買翻佢哋原裝樽，又甚至乎係原裝牌子倒翻落去，用翻同。同一隻顏色 match 翻嘅咧，係高咗24%，所以原來成功嘅市場策略咧，係真係可以帶動到你嘅整個經濟嘅。 为 Thursday is the new Friday， 今日星期四都可以听住先，听过有 The Chainsmokers 加埋 Friday 嘅新作品就系 Friday 咯。 晨光第一线，船仔。 今日就讲下失智症啊，即系我哋俗称就系老人痴呆症啦。咁呢一样嘢咧，有时候都喺度谂紧点样预防嘅，因为我都有啲惊咧，我老咗之后会有。 有排啦， 系咪？因为可能睇一啲电视剧咧，咪成日有好多女主角好后生就会开始有呢啲问题嘅。 系啊， 系啊， 孙艺珍嗰啲啊嘛。我细个睇南韩嗰啲咧，假如爱有天意啊嗰啲咁样。 我净系以前记得大品牌嘅剧就系唔知点解撞车，然之后失忆症系唔记得个男主角咯。 哦，好似系啊，好似系。 依家唔同咗噶啦，系啊，大台啲剧都唔同。 而家韩剧都有个，不过嗰个就唔系失智症啦，嗰个系生脑。 好癌，类似，不过呢啲叫做催泪器，其实世界各地都少咗嘅。你见最成功嗰啲都唔系咁嘅 formula 咧，咁其他剧作家都唔会咁样再写嗰啲噶啦嘛。你谂下过往嗰几年，譬如好叻嗰啲咩鱿鱼游戏啊嗰啲咧，咁佢咪写嗰啲，但系可以全球爆红、啊。咁你仲写嗰啲叫做俗称洒狗血嗰啲咁嘅电视剧，你冇人会睇噶嘛？系咪先？系啊。 所以哦，咁其实我应该都唔需要咁担心， 系你唔使。反而你依家咧继续咧勾心斗角嘅， 勾心斗角， 因为咧依家系咩啊？家族嘅荣耀啊，摆在第一位嘛。嗱，我发现咧由风暴啊，嗰阵时嗰个鲍鱼风暴咧，你知道我讲咩？我记得个名嘅，跟住咧到依家家族荣耀咧，都系不断咁样争啊争啊争啊，系啊，你譬如 女王位置啊， 鱿鱼游戏嗰啲啊争啊争啊咁样，金制之国嗰啲啊，为求生存啊，不择手段啊咁样。喂，古今中外我发现都系咁，竞争先系叫做电视剧嘅王道啊，可能 好似又系多咗好多呢一啲嘅剧集，好似好睇啲啦。 系啊系啊。 嗱，不过咧讲起失智症咧，如果电影咧就话啦，中国人就打麻雀啦，外国人就打扑克啦，咁样系啦。咁于是我都系持之以恒嘅。咁但系咧， 租定先系咪而家？ 系啦，租定先啊。 加油。 系啦，咁但系除咗呢两个方法咧，而家听歌啊，都系可以预防失智症。而听嘅歌咧，讲到明系边个嘅歌咧，就系 Taylor Swift 啦。 点解咧？ 点解？嗱，有趣嗱，我本身都有谂紧，点解由 Taylor Swift 咧，除咗经济效益之外，佢连失智症都帮到手咧？原来咧，因为最适合失智症患者嘅音乐咧，大概就系每分钟80到120拍。系啦，呢一个节拍咧，你想象下都系一啲轻松少少、轻快少少嘅一个嘅拍子嚟嘅。原来咧呢一个嘅节奏咧，就可以帮佢哋谂翻起一啲开心嘅回忆啊。 哦， 系啦。咁而 Taylor Swift 咧，佢话原来佢至少有30首嘅热门歌曲咧，都系喺呢个节拍上面嘅。咁所以其实都系音乐疗法嘅首选，甚至咧佢就系整理咗一啲系讲到明系101拍嘅平均节奏。咁于是咧就整咗一个歌list 啊，一个歌单系2个钟嘅，咁然后咧就摆晒落去一个 album 度，就俾啲长者去听。咁所以甚至咧整咗一个活动啊，叫做 Senior Swifties。嗱 ，Swifties 咧，嗱 Swifties 大家知道就系 Taylor Swift 嘅粉丝名啊。咁 Senior 就系老少少啦，系啦， 长青少少啦，长者，长者 Taylor Swift 粉啦，即系中文译做系啊。 系啦，有趣啦，呢一个名系点样咧？就系帮啲长者免费换咗 Taylor Swift 封面啊着嘅衫，系啦，同款衫。咁之后呢再帮佢影埋相。即係可以啦，如果係你啦我就会穿 Taylor Swift 件红色裙。或者戴埋佢頂帽，咁之後咧就影 扮佢啦， 係啦，做翻一樣嘅 pose， 咁之後就可以 key 翻落佢個封面度啦。 係啲婆婆嫲嫲級數就可以做咯，但如果啲叔叔伯伯咧太中意 Taylor 咧，好似貪慕後生女咁樣咧，又嚟嗰啲，係啦，又俾人講噶啦。如果喺香港，係啊， 算啦，扮佢隔離嗰個球員可能會比較容易啲係嘛？ 係啊，未換畫嘛？ 未，好甜蜜㗎人。 好甜蜜嘅， 系啊，仲行紧街， 对上嗰个都好甜蜜嘅，系 曾几 拍咗3年几嗰个， 但系而家首新碟咪就系唱衰晒佢哋， 系咪真噶？迟啲会唔会有榄球主题？即系如果佢出榄球主题嘅歌，应该呢段感情都情已逝嘅，会唔会？ 冇啦，大家睇下佢会唔会真系做超级碗嘅表演嘉宾咯？ 系咩？定还是做完超级碗嘅嘉宾之后，个故事就 由一个新章啦？ 系唔系 ？New chapter。 Love Story 就 係咁。 New Era 係啦。咁除咗咧呢一個頭先講到啦，佢係扮咗佢之外咧，其實咧仲有一個係 Taylor Swift 嘅歌咧，估唔到嘅喎。 哦， 原來咧就係佢好啱做 CPR 啊。即係心肺復甦啊！ 哦， 係啦，佢係真係受美國心臟研究協會咧，係一個社交平台認證嘅。因為佢話嗰個節拍咧咁啱係110拍啊嘛，每分鐘， 哦， 你就可以跟翻嗰個 beat 嚟做呢個心肺復甦啊。 哦， 即係如果你係新手嘅時候，同埋咧如果急救嘅時候咧，咁你就可以幫到救命啦。咁其實咧一路以嚟都有好多唔同嘅研究就話啦，音樂咧或者係你彈琴呢啲咧，都係有益長者健康嘅，尤其是就係學鋼琴。 嗯。 系啦，咁所以咧，因为系可以帮到一啲大脑嘅记忆啦，同埋执行功能嘅。咁， 哦， 所以咧，如果大家系身边有老人家或者自己都想预防失智症嘅话咧，其实咧可以听一下 Taylor 嘅歌啦，亦都可以自己学一下弹琴，自己咧去开心咁样诶，轻下轻下咁样跳下舞咁样，摁下摁下咁样。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8:11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今日继续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啊！今日咧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阿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啊！ 早晨好，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啊！ 系咁啊，嚟到星期四啦，睇睇隔晚美股表现啊！咁啊，道指咧都跌得几多，咁啊跌嘅原因何在咧？咁啊，交俾 Dicky 帮我哋去睇睇先啦，因为咧一个礼拜过去了啦，咁啊，当然最叻嗰只就系嗰个芯片龙头股啦。咁我估一阵 Dicky 讲美股嘅时候都会涵盖埋嘅，咁啊唔使担心嘅。咁啊一次过交俾 Dicky 帮我哋咧，recap 下啊，过去嗰一个礼拜，喂，美股市场发生啲乜嘢事先啊？好嘛，唔该你。 好，頭先你講咗兩樣嘢嘅，一就係，個整體個美國股市咧有啲獲利回吐啦，咁而二咧就個別嘅即係話人工智能晶片股股價就屢創新高咁，咁尋日都係㗎，仲係新高㗎，不過就之後咧就有少少獲利回吐啦。咁當然即係喺過去呢段時間啦，我咁講啦嚇，外圍美國股市咧其實反覆又再反覆又再反覆咧，其實都創咗好多次新高㗎啦，三大指數都。咁而喺過去呢段短嘅時間，即係過去呢幾日咧，就明顯地咧就道瓊斯指數咧就跑輸俾另外嗰兩個指數嘅。咁點解咧？就因為其中一個原因就係頭先我哋講到啦，即係 Nvidia 咧本身咧亦都係咧呢一個 S&P 500指數，亦都係咧嗱。斯達克綜合指數幾權重嘅股份，但係佢又唔喺道指嗰度，咁所以咧佢升咧就幫唔到個道指手嘅咁樣。咁好啦，呢，這個就當然係此其一嘅原因啦。咁但係第二樣嘢咧就係，是，近期嚟講咧，點解即係呢一兩日個美國股市都即係有啲壓力咧高位？咁原因咧就有一個嘅。咁呢個原因其實亦都唔係啲咩新嘅原因嚟嘅，就係講緊咧聯儲局有啲官員咧，咁而家咧啲口風就變曬，變到點咧？就變到咧同阿主席嘅口風都唔同喎，咁樣講緊咧就係聯儲局主席曾經咧阿巴威爾都講過噶嘛，就未來美國嘅貨幣政策調控嚟講咧，縱使咧就而家咧不具備呢個減息嘅空間同條件，但係下一步聯儲局起碼唔會加息嘅咁。 咁但係已經有唔止一個嘅聯儲局嘅官員咧，就同佢唔係唱反調嘅。你話係咪夾埋都得㗎？先應該咁講，佢哋每一個人講嘢都有佢哋自己獨立嘅思考嘅原因嘅。咁有啲官員就已經話，其實下一步唔係唔排除啊，係唔排除即係呢個加息嘅可能性啊。而家係講緊咁樣，因為睇得到近期嘅即係經濟數據咧，都仍然係反映得到，即係通脹都係比預期係略為仲係高一啲咯。咁當然就仲有好耐睇啦，因為而家都係嗰句，就算睇期貨市場，而家講緊點啊？咪就係所謂嘅減息預期已經降温到去一次起咯，即係本來一次起、兩次止、一次起，咁而家就剩翻一次嘅啫，就係而家嚟講去睇個期貨市場。咁但我都有講過啦，就係到現在到年底咧，仲有好長嘅時間，即係你話嗰啲咩 PCE 啊、CPI 啊、PPI 啊，同埋一紮經濟數據咧。仲有好多個月要公布㗎嘛，咁所以即係大家都係其實都係暫時都係所謂嘅即係靜觀其變嘅啫，咁但係呢個過程裏面就成為咗即係美股即係叫做一個獲利回吐嘅一個理由囉，咁仲有就個別有啲即係公司呢都係業績唔係話全部都勁嘅，咁當然 Nvidia 就好犀利啦，咁但係就高位都有啲整固啦，咁個別好似即係例如美國航空咁都即係對於收入嘅預測亦都係下調咗，即係話唔係所有業績都好，所以就會有個咁嘅表現啦。 嗯 ，Dicky 啊，同你咧讲埋港股方面啦。咁上个礼拜咧，同你去倾偈嘅时候，讲紧港股咧，都还好噶个势头。琴日咧，好多嘅散户朋友咧，都可能会觉得，港股跌唔落噶，啊，点不知唔系，咁啊，琴日恒指都跌得多吓，跌344点啦。咁啊，成个礼拜计咧，差唔多跌咗成千点。上个礼拜同你倾偈咧，都仲系19000几啊，咁样。咁啊，依家咧，指数已经回落到去咧。18477点啦，咁啊跌嘅原因咧有几大方向嘅，咁啊报章就夸咗出嚟啦，就系话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咧就提出要规范平台经济，咁啊当然啲重磅嘅科技股挨沽啦，咁啊美团啦跌超过半成噶。咁啊，阿里巴巴同埋京東都跌超過3%啦，咁樣。OK， 咁啊 ，Dicky 交俾你去講下啦，港股嚟到目前為止，18500呢個位都有少少失地啦，咁樣。咁啊，下一站睇邊度？定還是係其實港股都仲有啲反彈力度嘅，咁樣交俾你去分析啊，唔該曬。 好，咁啊，即係講到個指數嘅睇法咧，過去呢段時間，即係我都點講咧，都好僥倖地咧，都叫嚴重咗，包括之前上到19700，我都話哦，即係呢一個又頭肩底嘅量度升幅啦，又係黃金比率反彈，最後一個0.618啦，阻力可能大啲，真係去到呢度就回頭啦。咁到回頭呢段時間咧，即係我喺媒體嘅訪問啊，甚至乎琴日喺一個海外嘅媒體四個英文字母嗰個台咧，咁我都有講到呢一個睇法啦，就係話即係短期可能都會有啲即係回吐嘅，咁但係好似阿歐頭先咁講啦，好似近期嚟講又回得急啲喎，咁甚至乎喺即係過去呢一個星期，我都有即係公開講過，就係我都會覺得有啲擔心。記得喺即係香港電台其他時段都有嘅，就係話即係而家呢個回吐咧，就算你話落到20000移動平均線咧，即係唔係話百分百係可以一定喺呢個水平就守得住。好啦，咁真係啦，技術上即係尋日都叫做跌穿咗啦，而再加埋外圍今日都有個即係比較明顯嘅沽壓啦、調整啦，咁所以短線咧再獲利回吐多少少咧都唔出奇。但係應該咁講咧，唔好忘記，其實我哋個港股即係如果由一月中下旬嗰啲低位最多升成5000点，就算唔講嗰陣時，就講翻四月中，即係由萬六開始上嚟，咁其實累積嘅升幅都幾大嘅，即係唔好講高位比啦，我哋保有比較低位先啦。咁其實累積咗咁龐大升幅背後，亦都有好多原因嘅。譬如話，就算唔講話之前講嗰啲原因啦，又或者亦都唔再講話之前空穴來風，但係而家都仲係未有影嗰啲咧。咁譬如話，好似呢一兩日啦，哇，國產大基金呢、這個集成電腦嘅信託基金，咁已經係已經形成咗啦。咁亦都有好多機構注。咗啲啦，咁未來都會幫啲半導體行業嘅，咁再者咧，亦都係接二連三咧，都有好多省市咧繼續有一啲放寬咧樓市嘅措施嘅，即係嗰啲限購、限價、限貸咧放得就放噶啦，貸款利率咧減得就減噶啦，簡單啲講就係咁噶啦，大城市、一線城市都有啦，咁刺激翻房地產嘅即係話低迷嘅氣氛，呢個絕對係非常之重要嘅，咁 亦都即係國家主席習近平都講啦，話即係要未來咧，要加大力度咧去支持，即係話就業市場，特別係咧希望幫到啲即係畢業生咧，即係可以出到嚟揾到嘢做。咁所以個問題其實即係內地政府都即係意識得到，並且已經係有一啲相應嘅措施去幫嘅。咁但係亦都要點講啊？都要等一下啲時間去睇下啲成效啦。咁所以短線你話即係會唔會有多啲嘅調整呢？咁如果你話喺而家呢一秒鐘即係望落去呢，保利加通道個頂之前呢差唔多成個月呢日日貼住個頂嘅咁樣，咁而家穿咗廿天線啦，落到保利加通道個底呢，技術上亦都唔係冇可能。咁呢個位置喺邊呢？係接近即係大概萬八點左右到啦。咁我又覺得去到呢啲水平暫且應該呢就沽壓漸減，甚至乎有機會揾到啲支持嘅。 好啊，咁又转个角度讲埋领展啦，咁领展啊出业绩啊，咁几份财金报章啦都形容得几好喎，咁啊即係形容呢个集团啦，咁领展商场抗疫力强啊，未具北上消费潮，咁全年啦可分派嘅总额呢增加到 6.4% 啊，好似呢都系一个皆大欢喜嘅画面，咁同过往一两年去看呢一隻股份嘅角度啊或者观点呢开始有少少唔同啦，咁样咁交俾 Dicky 再讲埋啊，好嘛？唔该你。 好啊，头先你都讲咯，嗰、那个即系话分派咧，其实都有所增加嘅咁样。咁简单啲讲啦，咁其实如果你话以即系话整体零售本港嘅市场，大家一个直觉就会觉得一定系受到好大冲击同牵连噶啦，因为北上消费啊，港元相对人民币升值，因为我哋跟随住美元啊等等。咁但系就咁讲，佢哋即系无论系整体嘅租金嘅收入，都有得升，跟住咧停車場收入都仲有3% 升，咁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咧就係呢樣嘢啦，因為佢哋都開始咧就係將佢哋嗰個即係收租業務嘅組合咧就係話真係開始區域性地咧去分散風險，咁包括大家都知啦，內地啦嚇。新加坡啦咁樣，咁而家亦都見到明顯地咧，就係、是、可能過去大家認為嘅風險，而家就成為咗分散風險一個效果。就海外個業務租金收入咧，就反而係升咗成一倍幾嘅，一倍七嘅咁。咁當然就呢一個係即係個基數都低嘅，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是，人原來其實即係調翻轉，即係喺香港零售市場低迷嘅情況之下，即係分散去到其他市場，反而一件好事。咁再者咧，亦都係講緊，即係始終喺即係所謂香港嘅一啲民生嘅商場啦，咁受到即係北上消費影響相對地少啲嘅，因為講緊佢哋嗰個即係租金嘅加幅咧，其實反而係疫情以嚟最高嘅咁樣，出租率咧大概98%，亦都係一個即係幾高嘅水平啦嚇。咁所以就即係客觀嘅事實咧，就係唔會太大影響，即係話而家喺呢一秒鐘，咁你話咁將來點啊？咁我諗當然啦，即係將來嘅競爭都仍然係大嘅。不過起碼即係大家就算要北上消費，咁如果你話星期一至五要翻工，咁都即係你話即係就算簡單啲買下餸啊、日用品啊，都可能都會係喺翻屋企附近樓下嘅。咁啊，即係所以如果要作比較嘅話咧，就啲類型嘅即係房地產信託基金咧，佢哋租金嗰個影響咧，就會相對地比起一啲即係傳統嘅一啲遊客區咧，就細啲咯嚇。 嗯，聽得明白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現金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係啊，主持人都冇嘅。唔該曬 Dicky， 聽日再傾咯，拜拜。 聽日再傾，好，拜拜。 转了木制的，可会有留意？还是你倦极，没发现这小事？几经奋斗，才平稳安居至此。我身份却似家私，盼你在意。我是你精挑细选的，却慢慢完全冷截，热恋过了，只得幻性相依。时时在面前，你怎么会怀念？同床单二人，却偏偏最远。难道我与 等事，同一张梳化一块陨石，愿你间中望见，能关心他好算。是你目下另有重要的事，一生最爱何时起不足挂齿，这家私会痛但已无人想知，时时在面前你怎么会怀念，同床但二人却偏偏最远，早尽自春已经不省事，同一盏台灯一片床褥，若你对他未变，还给他几秒钟爱与温暖，爱到达某天想经过沸点，浪漫磨蚀了沦为真， 8:26，魏俊生有呢首作品叫《家事》。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到10:00，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六月一号有个好嘅活动可以同大家分享。如果你系篮球迷嘅话咧，一定会知道咧，嚟紧都有好多篮球嘅盛事啦。先讲咧6月1号呢一个先啦。咁主办单位咧好有心嘅，其实咧佢就之前咧举办咗一个屋村嘅联赛。 系 咁、那个屋村联赛咧，譬如有爱村咧，就会对乐华村咁先算啦。咁、其实搞咗一两年噶啦。咁呢一个嘅主办单位咧，其实亦都将好多唔同嘅屋村咧活化，将个篮球场。如果你最印象深刻咧，就系启业主场啦，即系将个启业村入边最顶顶嗰度咧，变成一个有盖嘅运动场，咁、佢就重新油过一阵嘅颜色。咁就會好靚、好繽紛咁樣。 咁都有啲 arts 嘅元素喺入面添啦。 係啦，咁啊，屯門區嘅友愛主場咧，亦都係打卡嘅熱點嚟噶。好多咧國際品牌其實嚟到咧搞一啲嘅籃球比賽啦，或者 NBA 嘅球星獻技咧，都會揾呢啲嘅場地嘅咁樣。譬如上次 Jimmy Butler 都係去咗啟業村上面去同啲後生仔去打下籃球，香港本地嘅青年人啦，咁就有一個叫做技術交流啦咁樣。嚟緊啊，哇犀利啊，6月1号啊，咁喺修顿嘅室内场馆呢就会有呢个穿针嘅冠军争霸战啊，咁头先都已经讲啦，话有好多唔同嘅屋村组队呢，就男子队女子队啊 最劲抽系咩咧？咁啊讲得出嚟，当然又有 NBA 嘅前球星去加持啦，有咧透过高才通嚟咗香港嘅马贝利啦。咁、哦、如果你话喂马贝利未睇过佢打波之前，就算佢除咗 NBA 年代或者咧喺 CBA 年代都冇真人睇过佢打波，咁你可以啊有机会嚟到休顿嘅室内场咧一睹佢哋嘅风采啦。佢、嗯、今次咧仲真系咧叫埋另一位啊，即系再近代啲嘅球星啦，系啊，诺亚就系呢、這个。芝加哥公牛队的球星啦，咁啊，如果你好认识佢咧，佢就同阿 Seth Lavin 啊连线咧，就经常做一啲咧叫做空中接力啊，即系拆你屋啊。如果当年我哋咧讲 拆你屋 NBA 啊，NBA 地带啊，你又记得啦？当年咧阿张彼得啊，篮球博士咧就话：，哇，呢个拆你屋啊，即系阿里屋啦，系啊，咁样咁啊一个咁嘅入樽模式，有冇印象？ 有，而家都仲讲紧啊拆你屋， 系 啊，由嗰阵时开始讲。 系啊，咁啊，內地就會叫空中接力啦，咁樣啦，係啊，咁啊，即係如果 周會唔會可以真人做一次啊？喺修頓 啊，我都覺得有機會，係 咪啊？表演下都好啊。 係啦、 啊， 應該係馬貝利咧就會同阿諾亞連線啊，做一個阿里屋啊。入一入樽咩？睇下先啦，系啊，咁啊，嗱，活动入边都有好多精彩嘅，咁啊，如果你话喂今次参与唔到都唔紧要啊，因为往后咧呢个屋村嘅篮球活化咧，应该会一步一步咧再推广出去嘅。咁、嗯、如果你话喂自己个屋村篮球场咧，可能有机会翻身咧，你都可以咧落去楼下嗰度咧去打打卡，或者咧去打打波都 OK 嘅。咁啊， 球迷又可以尝试参与一下，又唔阻你睇 NBA Finals 啊嘛。 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47人案中，16个否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被告，经审讯之后，法庭今日进行裁决。今次是第一宗涉及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由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李运腾和陈仲恒审理。案件备受关注，包括怎样诠释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文中的非法手段，以及各被告是否达成共识并且协议行动。这一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上午10点聆讯，几十个市民朝早6点几已经在法院外排队等候旁听，一批警员在场戒备。16个不认罪的被告包括吴正亨、郑达雄、杨雪莹、彭卓琪、何启明、刘伟聪、黄碧云、施德来、何桂南、陈志全、周嘉诚、林卓廷、梁国雄、柯耀林、李宇信和余慧明，除了6个人正是还押之外，其余获准保释。案件审讯去年开始，历时过百日，47个被告自2021年被捕和起诉，至今超过3年，其中31人早前已经认罪。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文以视像形式在美国帕克莱举办的中美地方气候行动高级别活动上致辞，提到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加州是美国以至全球科技创新的先导，在可再生能源、低碳交通、碳市场建设等方面都走在各州前列，他期待加州保持气候行动的积极势头，对美国国际国内气候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发挥积极作用。他说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和加州开展地方合作的重要领域，期望今次会议可以推动双方持续开展多领域多层级的务实合作，将三藩市愿景转为实景，为全球应对气候作出贡献。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北韩在当地时间朝早六点几在平壤顺安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大约10枚疑似短程弹道导弹。导弹在飞行350多公里之后落入东海。从飞行距离等来看，北韩发射的可能是超大型多管火箭炮 KN-25。 韩联社报道，北韩虽然经常试射弹道导弹，但是一次性大规模发射实属罕见。韩军目前正是分析导弹的具体参数，表示在加强监测和警戒力度应对北韩持续挑衅的同时，亦都会同美日两国紧密共用北韩弹道导弹的相关情报。今次是北韩时隔1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距离日前发射军事侦察卫星失败只是3日。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3， 日元 157.48， 瑞士法郎 0.914， 加元 1.372， 人民币 7.25， 英镑对美元 1.27， 欧元对美元 1.08， 澳元对美元 0.66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7,762点，跌79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67.74美元，卖出23,371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啦，近住将军澳体育馆噶。重复多次啦，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近住将军澳体育馆。咁而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咁较早前管道慢线嘅坏车啦，同埋启德隧道反方向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启德隧道来回方向交通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畅通的，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现在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窝打老道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呢就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就係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浸会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海之恋。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啦，就系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九龙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加福村噶。就是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九龙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加福村。咁讲翻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南地对出。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龙尾就喺木棉下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喺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都系车多，龙尾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情人没需牵挂，离别没需惊诧，至少我没再期盼你的留下，半走束缚。 Oh, yeah. 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分神骚动音乐。 正义刑警，火并黑恶势力。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对决， 由欧豪饰演嘅主角武剑，罗圆圆公安局刑警，沉默倔强，身手不凡，系个中意冲锋陷阵嘅行动派。为拯救一班无辜细路，誓要将当地黑恶势力连根拔起。 国剧夜场对决，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试下增加啲叫做快乐激素啊。点增 加？快乐激素系啦，靠一啲特别嘅食物，唔通系？ 诶，啱啦，就系靠一啲特别嘅食物。咁其实有边几种叫做快乐激素咧？其实我哋都成日听嘅，譬如就系多巴胺。系啦，血清素，然后催产素同埋内啡肽等等嘅。咁呢啲有啲咩作用呢？其实咧就系多巴胺咧，就系我哋嘅动力来源啦。即系点解我哋会有动力去做某一样嘢咧？我哋点样 feel 到有满满嘅能量咧？就系透过呢个多巴胺。 即系考试季节，你就吸收多啲多巴胺，然后你就可以俾心机读书啦。 系咁嘅，原来 我谂我吸收完都 作为父母嘅话系会咁谂噶吓。 但系我谂系啦，啲精油添啊嘛， 系。但其实我就算吸收了多巴胺，我都是不会想读书的。 太开心了。 是啊，太开心了，就是想玩啊咁样。另外就是血清素啦，咁血清素呢就是维持我哋情绪稳定的。咁如果嗰期你压力好大呢，你就諗下啊点样去增加啲血清素呢，就令到我哋呢应该就是冇咁容易唔开心嘅。因为你情绪可以稳定到。咁另外呢就是催产素啦。呢个呢就是令到我哋觉得有幸福感嘅一种激素嚟嘅。系啦，咁另外一款叫内啡肽咧，就系啲止痛嘅减压剂。嗱，头先嗰个咧就系血清素就系稳定啊嘛，内啡肽咧就系令到我哋可以减压嘅。咁所以咧可以透过一啲食物啦，同埋透过咧我哋譬如我哋做运动咧，其实都可以做到呢样。系啦，譬如你朝头早如果你系想有呢个多巴胺咧，你当然做一啲好简单嘅运动 OK 嘅啦，譬如开合跳啦，跳三十下啦。咁另外咧，原来整理一下你嘅床铺咧都系有用嘅。 哦，我每日朝头早都会整理噶。 咁真系噶？ 吓，你哋唔系噶？ 你知唔知呢一个动作咧系会增加你成为亿万富翁嘅机会噶？ 有啲咁嘅事？ 系啊，原来自己执床嘅人咧系更加容易成为亿万富豪噶。 我系啊，我系啊， 系啊， 有机会唔等于系一定啊。 系啦，但系有机会 都听到都开心。 我自己。我點解你可以咁早起身，但係仲執到？因為我已經係即刻衝去廁所。 因為咧，我一起身嘅時候，一個最大的動力令到我可以執我床鋪咧，就係、是、當我想像得到我夜晚嘅時間有一個好靚嘅床鋪啦。然後當我翻到屋企嘅時候，打開我房門嘅時候，亦都個床係好整潔嘅，我會有一種咧好滿足嘅感覺嘅。係啦，咁如果見到烏哩馬茶咧，我覺得好似會覺得自己生活咧好混亂嘅感覺，我就會覺得唔好啦咁樣咯。 哦，所以其實嗱呢一樣嘢都可以幫到你提升多巴胺啦， 係嘛？ 係、可以令到你點解成日都咁開心呢？ 開心咗就係、是、因為執完床啦。 係啦，咁另外咧，如果你係都想增加呢個叫催產素啊，即係個幸福激素咧，其實你可以試一下食一啲嘢嘅， 係， 譬如咧，我哋試一下飲一啲紅茶或者綠茶。 欸红茶我成日饮嘅， 哇你好好啊！ 红茶系， 所以佢成日都咁开心。 红茶系我由细到大经常会饮嘅一样嘢。我最近屋企啲红茶茶包冇饮晒啦，咁我都特登咧去咗我阿妈嗰边咧，就问佢攞咗啲茶包翻屋企，就系为咗冲红茶饮啦。因为由细到大个习惯，可能屋企人中意饮嗰种咧。 叫做我唔知係南洋話定係印尼文定係咩，叫 Demanis， 意思即 係 話咧落糖嘅紅茶咁樣嘅。 哦，真係會落糖。 係啊，係會落糖。 我好似飲熱檸茶，不過冇咗檸咁樣。 係啦，冇錯，即係純粹一個茶包，跟住就加少少糖入去咁樣嘅。咁呢個飲法咧，我係由細個開始就已經飲嘅，咁啊亦都係成為咗個習慣。咁可能就係因為呢一個咩紅茶 同埋綠茶都 同埋綠茶係啦。咁綠茶而家成日飲啦，紅茶都耐唔耐飲啦。但紅茶除了是講緊嗰啲外國人的茶之外啦，其實譬如普洱嗰啲都係屬於紅茶啊，係嘛？ 咁啊，我唔識啊， 呢個真係唔識喎。 紅茶定黑茶唔敢講住，係啊。咁其實中國嘅茶品咧，亦都有好多唔同係屬於紅茶系列嘅。大家一查咧，就應該可以揾得到噶啦。 好，我識嘅係頭先講過嗰個百萬富翁、億萬富翁嗰樣嘢咧。如果你自己執藏嘅話咧，係你係會有多206%嘅機會。成為億萬富翁， 但有冇原因㗎？ 多兩倍，因為你會開始自己去計劃你自己嘅一天，你整理自己床單，同時即係你會有更加多機會，你會去諗定你今日要做啲乜嘢。 我有，咦？ 去砌到你自己的行程咯。 我真係每日朝頭早咧，已經諗曬我每日嗰個行程幾點，大概要做啲乜嘢咁樣。我係諗曬㗎。 我即刻叫声小白哥， 但系我系冇谂到自己点样去揾钱啊！ 系机会咯，你有机会， 我有机会 噶， 系啦，有心唔怕迟啊！我见好多嗰啲亿万富翁同埋而家即系最顶嗰批咧。他哋好多都是中年先至咧去到上力嘅喎， 定系你系事前财如粪土？ 咁又唔会咁讲，唔会噶，冇咁清高嘅。 咁另外咧，除咗系头先讲过催产素嘅食物，就系可以饮下红茶啦。咁另外咧，蔬菜你可以试下食一啲番茄啊、白菜啦，食橙。都 OK 嘅， 我幾樣我都成日食喎。 哦，係咯，呢個又係令到 番茄仔咧，係我小朋友嘅零食嚟嘅，即係喺街市買嗰啲好細粒、好細粒嗰啲番茄，即係車釐茄啊。咁你買咗翻去之後咧，咁你就可以就俾佢洗乾淨咗俾佢食啦。我細個嘅時候又成日食番茄嘅，不過係另外一個食法，咁就係攞一個嘅番茄，咁啊將個定就切開咗佢啦，然後就將因為細個冇咁多車釐茄，唔知點解，咁啊買一個番茄之後就將佢切片。切片嘅時候，咁佢就然後打開少少好似線狀咁樣啦，咁跟住咧我就會落砂糖落去嘅，落砂糖喺個番茄個面上面，咁啊當係一個甜品，咁食 茶跡 係啦，類似嗰種感覺，係啦，嗰啲糖跡咁樣，跟住就食落去嘅時候就好甜嘅番茄味道啦，咁樣咯。 哦， 甜品嚟㗎。又解答翻你呢個普洱茶 點啊點啊點啊！ 揾緊紅茶，大家喺度開始要買嘢噶啦。因為都幾多人有唔同爭議嘅，因為有啲人就話普洱咧，其實佢顏色係深紅色啦，除咗佢咯。咁但係其實咧，又有啲人話佢有綠茶嘅特點喎。咁、 哦、 所以有啲人又話佢唔屬於紅茶，亦都唔屬於綠茶，係好特別嘅一種茶。當然唔同地帶嘅普洱茶亦都有唔同沖泡嘅條件。咁反而如果你真係要揾紅茶嘅話咧。可以試一下一啲比較相對性係暖胃啲啊、温和一啲嘅茶咯。咁就普洱未必係好濃嗰一隻啦。 係，即係香口啲、淡口啲嘅。 淡口啲嘅。 係。 咁另外咧，如果講到係譬如我哋內啡肽，即係講緊釋放壓力嘅食物咧，嗱，除咗我哋平時可以聽下音樂啦，大家都知道我哋唱 K 啊，聽歌嘅時候摁下摁下啊嘛。 呢個應該你啦，你成日 都 唱 K 啦。 我不斷喺屋企唱嘅，我成日都喺度諗我樓下會唔會上嚟投訴我。 會 㗎， 就快㗎啦。 希望佢唔好咁快住，俾我享受多一阵先。 好， 系啦。咁另外咧，如果头先啊，嘉明都有讲过话，可能滴一啲精油咁样，其实都系有助嘅。咁讲到食嘢方面咧，其实你食譬如豆腐啦，系啦，食一啲燕麦。如果紅米咧，呢啲都係 O K 嘅。咁另外咧，如果係一啲堅果嘅零食，你講緊平時食零食喎，翻工悶，其實咧食一啲紅豆糕、紅棗糕、朱古力都係 O K 嘅。 哦， 係啦，朱古力應該大家都比較常見一啲啦。咁最後咧就係一啲血清素啦。咁譬如咧，如果我哋平時曬多啲太陽咧，都係有好處嘅。係啦，另外如果你有時間有空閒嘅，可以試下做一啲冥想啦。 冥想 係啦，冥想都 冥想唔等於發夢啊。 唔系嘅， 两样嘢嚟噶吓， 两样嘢嚟嘅。 我惊有啲听众会混淆咗啊，所以温馨提示提一提大家咯。 系啦，咁另外咧，亦都可以食下鸡肉啦、猪肝啦、牛肉呢啲咧，都系 O K 嘅。 猪肝我真系好少食， 我都好少， 系咯，唔系好食， 即系猪润。 应该两样嘢， 肝住润 润 润， 问咗 应该两样嘢嚟嘅， 系呢度有好多个问题出现咗，系啦。咁另外咧就譬如豆浆啊，一啲杏仁啊，啲都 OK 嘅。咁所以咧，大家不妨试下，就系透过一啲我哋平时做嘅少少嘅举动啦，执下床啦，然后食下嘢啦， 整杯石兰红茶啦， 系啊，亦都 OK。 头先船仔讲有一个咧豆腐啊嘛，我即刻谂紧今日夜晚我想炸豆腐食添。 哇！ 好耐冇食炸豆腐啊， 系 炸豆腐同埋豆腐泡系咪唔同噶？ 唔同嘅，但系豆腐泡你本身街市买嘅时候就已经系咁样嘅样啦，系啦。咁但系你话如果炸豆腐嘅话咧，你就真系攞一樽樽嘅豆腐，然后就将佢切一片片或者一细嚿一细嚿，再拎佢炸咁样嘅。咁譬如椒盐炸豆腐都系其中一味餸咁样咯。 哦， 好香口啊！ 中意啊，大排档我最中意食炸豆腐。 系啊系啊系啊，椒盐豆腐同椒盐九肚鱼我都好中意啊。 哦，九肚鱼正啊！ 系咧， 系啦。咁大家不妨试下头先所讲嘅嘢啦。如果大家有睇过《三国演义》嘅话，一定就知道诸葛亮用过空城计啦。不过原来喺正史入面，诸葛亮唔系真正用空城计嗰个人。咁究竟系边一个用呢？背后有咩中国历史？就等孔奕璇船仔转头话你知。空城计嘅系赵子龙，根据《赵云别传》记载，原来嗰阵时就系曹操争夺汉中嘅时候，嗰阵时运送大批嘅粮米去到北山下面，数量可以去到千万袋。黄忠就觉得啊，呢个时候应该可以试下抢咗呢啲粮米，于是就带兵去夺米啦。点不知黄忠就过咗预定时间，都仲未翻去。赵云就决定带住数十个骑兵轻装出击去迎接黄忠，咁但系呢个时候曹操嘅大军又突然间出现，于是赵云就只可以同曹操嘅前军交战。喺激战期间，连曹操嘅大军都赶到，形势非常之危险。于是赵云唯有奋力突围，边打边退。曹军虽然被人打散咗，但系都重新聚合埋一齐。赵云就陷入咗敌阵啦，翻去营地嘅时候，将领亦都受咗伤。呢个时候曹军亦都追到去营地，于是赵云入咗营地之后，就命令大家都将大门打开。曹军就怀疑赵云嘅营地可能入面有伏兵，于是就撤退啦。赵云反而随后就系咁打鼓，而且用埋弓弩去射击曹军，令到曹军大惊失色，互相踩踏，令到有好多人都跌落水浸死。第二日朝头早，刘备亲自去到赵云嘅营地去睇下寻日嘅战况，就讲啦：子龙你真系胆识过人啊！所以军中亦都称赵云为虎威将军啦。所以大家都以为诸葛亮之所以用空城计，其实多数都是因为《三国演义》的误传，亦都可能是因为罗贯中因为文学的创作需要，有意移花接木啦。 一线，嘉明。 我覺得龍年都是很多新人想趁住呢個好機會生個龍 B 嘅好日子，即係唔知點解咁多年都仲係有啲朋友中意追龍 B 嘅，即係始終都係覺得啊好意頭啦， 有啲傳統智慧喺入邊嘅， 梗係有啲不同嘅命格咁樣樣嘅， 我都會覺得自己條命好啲，我屬龍噶嘛， 係咪啊？ 係我屬龍 嘅， 我就 你係龍女。 我唔系都话系咯，我唔系都话自己条命特别好嘅。 嗱咁，如果你哋本身已经系有龙 B 喺今年会出世嘅话，恭喜晒啦！咁但系讲开恭喜晒咧，都要讲下一个新嘅结婚场地，因为咧我以前结婚嘅时候咧，都会已经可能请啲证婚人去到自己婚礼举办嘅场地嗰度做一个 on location 啊，即系所谓嘅证婚配合工作啦。咁、但系我家姐结婚嘅时候咧，佢都要分开，就系、是、去婚姻住宅处嗰边咧，去到做一个签约仪式先。 我就喺 church 嗰度做埋。 系啦，咁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啦。嚟紧又多一个新嘅选择，同埋已经有啲好劲嘅新人 book 咗啦， 系 book 咗啦。 等我留意一下先，话俾啲朋友听。 系嗱，准备结婚嘅朋友留意咯噃。原来咧喺将军澳全新嘅入境处新总部咧，下个月嘅11号就会正式启用啦。除咗可以做翻啲入境处会做嘅，譬如话系换下身份证啊、护照啊之外咧，系有呢一个证婚嘅礼堂嘅，系靓噶。今日见得到有相咧，系靓，因为佢有埲星墙啊。 星墙 好靓，因为咧佢有个唔同嘅灯色嘅，你可以调校啦，你可以拣唔同嘅颜色，有五只色俾你拣嘅。如果你拣个深蓝色嘅咧，真系好有浪漫嘅感觉。 系， 成埲墙都系 LED 嘅感觉。 仲有啲一点一点咁样，真系好似好多粒星星。有冇见到北斗七星啊？ 咦，真系喺银河入边， 银 河 入 边， 星分千子咁样样。咁你可以 天长地久啊！ 再浪漫啲嘅， 哎呀，天长地久啊！我对你嘅爱，喺宇宙嘅另外一边都一样感受得到啊！ 系啊，咁就唔系净系以前咧白光灯啊、啡色台凳咁简单啊。咁呢一个嘅证婚签约仪式咧，就可以更加浪漫啦，仲可以调校你中意嘅颜色，蓝色啊、紫色啊、绿色啊、粉红色啊， 自己校添 都可以选择噶。嗱，咁除咗有呢一个有星光效果特别布景场嘅呢一个证婚场地呢、這个星场之外咧，咁当然会有影相位啦，都几有贴心嘅安排嘅。原来咧，去到婚姻住宅处新嘅将个将军澳呢一边嘅地方咧，出边有一个心形嘅花园，俾大家可以由上至下，全部亲朋戚友一齐嚟到打个心形嘅靓卡嘅。所以感觉上觉得咦，都真系安排得几好、啊。除咗证婚嗰间房本身有埲咁靓嘅打卡墙之外咧，嚟到证婚嘅朋友仔同你见证完一个重要嘅人生时刻之后咧，都可以一齐影翻张靓相，即系上面影落嚟嗰啲咧， 系啦，好靓、啊， 嗰、 那 个角度其实系靓嘅。 啊，真系好有心思喎、啊！今次呢个设计， 系啊， 我如果啊。咁样讲定好似有啲 唔使唔使，嗱，我俾你噶，我哋揾俾你噶呢单料，船仔。 可能如果迟啲结婚，讲紧唔知几多年后咧， 就呢度啦， 我都依然咧会摆佢喺度去试下嘅。 初少年，摔到满身伤，这一双翅膀，只选跌到地上，梦中暗到像缺氧，人间要刹住信仰，谁修理了翅膀也伤，这一根羽毛。盖了伤口，这一根羽毛，柔软温暖也念旧，拥抱岁月变化，总有破裂过吗？仍感激，扶一把，飞出峭壁，横越地平线。一双翅膀，无数的爱去造就，学懂接受变卦。 优雅人生的思念吧。地出朝比或与你平线，得到了苍蝇流丝，几痛绝望没记住，抛开季节时分秒，不管任和情幸好心都没再见。出朝比，横越地平线，得到了苍蝇流丝。倘有愿望或底线，天空里未曾飘渺，一串出还曾望到当初那日子。 呢首歌是陈晓东的《苍蝇与少年》，我们听一听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的。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美国咧债息啊攀升到咧触发啊投资者咧抛售股票，咁啊美股三大指数咧都要跌嘅，咁啊道指跌得夸张啲啊，跌411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39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99点啊，港股 ADR 咧都要跌啊，跌33点到啦，咁啊叫做偏软少少啦，又未至于好差嘅，咁啊港股琴日收市就18477点啦，咁啊我头开始咧，大家又会知道咧唔同股票市场嘅资讯啦。呢个时候，嘉明，不如我哋一齐呼吁下电话，好唔好啊？ 好啊！除咗话咧，我哋之前为咗咁多位嘅会考生打气之外咧，陆续嚟紧都有好多特别日子嘅。譬如话，好少人会突然之间记得，系、哎、要准备六月份，原来都有个日子噶。 系乜嘢啊？ 父亲节啊！哦、除咗有我哋经常都会谈论嘅龙舟端午节之外咧，其实父亲节都系经常被遗忘嘅日子嚟噶、啊。一个温馨提示啊，仍然咧每年六月嘅第三个星期日咧就系父亲节啦。咁、啊、所以今年咧6月19号就系呢一个佳日啦。 好彩头先冇懒叻啫， 做咩啫？ 想搭咗端午节噶啦，因为端午节先个父亲节 系嘅，咁都有啲特别日子系嚟紧嘅，又或者可能系你生命中听住晨光第一线嘅你吓，有啲特别嘅日子我哋未知，但系你都好想趁住呢一个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做个小祝福嘅话咧，都可以趁住而家呢个机会打电话入嚟咯噃。 系，同埋18723888。与此同时咧，五月之星嘅尾巴 系、啊， 有啲朋友咧就喂继续都系五月生日噶、嗯，即系五月头嗰啲庆祝咗啦，五月尾生日嗰啲啊唔好俾人遗忘啊！5月30号啊，今日咁啊，五月咧啊，我印象之中系啦，有31号嘅。咁呢两日生日嘅朋友仔咧，都值得俾大家讲声生日快乐噶嘛！18723888，等大家打电话嚟个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 阿 O 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底线呢个环节咧，阿欧继续请嚟啊前香港剑击代表队嘅成员啦，卢珊珊教练啦，依家亦都有佢嘅剑击训练中心啦，同我哋分享嘅。卢教练早晨， 大家好。 剑击运动拉筋系通常点样拉法嘅咧？最注重系啲乜嘢嘅咧？系我成日见阿嘉朗咧要。将把剑怼出去嘅，我想问系咪嗰啲弓字步要练得好啲咧？系练 core 啊，练手臂啊，定系练脚嘅大腿肌肉咧？定系全身运动咧？交俾你去讲下先好嘛？嗯， 剑击运动咧，喺场上面咧，你唔好见佢好似唔系几喐咁样。 梗唔系啦，我见佢流晒汗啦，我见好似做紧 hot yoga 咁样噶。我见个人一除嗰、那个叫做面罩咧，我都唔识讲个 mask 啦。其实即系你谂下主持人几咁门外汉咧，咁样一除嘅时候，哇，简直系热汗挥洒，好似焗紧桑拿咁样啦。咁啊，继续交俾教练去讲先啦。 系，因为其实嗰个体能咧要求咧系好。强要求就是又要快又要慢又要变速又要加速之后又要忍得住系啦又要爆到出嚟呢啲系最难嘅系啦佢唔系话要你一路做一个动作或者咧你就系一个绝对速度就可以胜出唔系嘅咁当中咧除咗身体之外咧又要好讲你嘅脑筋你又要够冷静啦又心态又要够好啦即系千钧一发之间咧你又要决定咁所以咧呢一个整体嚟讲咧系一个即系非常之消耗嘅一个运动嚟嘅 嗱咁啊上集咧就卖咗啲关子啦就想同教练咧倾下喂作为咧普通嘅听众朋友可能咧就见到哇剑击嘅代表队好好嘅成绩，有阵时听新闻或者睇新闻片段话啊团体重剑得到乜乜乜嘢嘅牌咁样，花剑嘅代表队又点点嘅成绩咁样，咁花剑系乜嘢？重剑系乜嘢咧？我哋一步一步咁样认识下剑击文化，好唔好啊？ 咁我先介绍下重剑先啦。重剑咧系比较历史悠久嘅，即系佢系一个最原始嘅搏击嘅武器嚟嘅，系啦。咁样咁重剑嘅比赛规则咧好简单，就系你先刺中对方就可以攞分噶啦。而重剑嘅得分位置咧系全身，总之属于你身体嘅任何一个位置咧，刺中就有分噶啦。 有冇话有分别噶？譬如刺中手系得一分，刺中头部咁先算啦，系十分咁样，会唔会系咁噶？ 我哋刺中就有分噶啦，都系 一分， 系啦，每次净系打一剑嘅啫，咁一剑刺中咗就会停，然后再重新嚟过第二剑。咁重剑咧就会有互中嘅情况嘅，即系话如果我哋同时刺中大家嘅话咧，我哋大家都可以各得一分。 喂，咁喺旧时咧，科技冇咁先进嘅年代啦，咁如果互相刺中，咁啊响机啦，后边叮咁样，癫咁样，或者着灯啦咁样，有冇阵时系会因为啲 technical 嘅问题而发生啲口角咁样，或者有啲争论咁样噶？我想问一下。 嗱，而家重剑，因为我哋而家。technical 咧就做得好 系一定啦，同埋有鹰眼技术，好似乒乓波咁样噶嘛，即系你可以睇，即系当我哋睇英超有 VAR 咁样可以睇翻 payback 噶嘛，系咯。 我哋都可以睇 payback 嘅，依家咁就你每次比赛咧，每个运动员咧可以有两次要求去睇 playback 嘅。 明白明白。咁啊嗱，依家 OK 啦，但系讲紧譬如十零廿年前，喂，真系可能用肉眼去分别或者评判，有阵时都。可能未必睇得咁準神㗎喎。 喺未有計分器之前呢的確係用肉眼去睇嘅。咁每場比賽呢都有好幾個裁判喺唔同嘅角落頭去睇嗰個刺中嘅。咁最早嘅時候呢有啲我有聽過我哋好即係有啲好資深嘅教練佢講呢就係嗰個劍頭呢有啲勾仔嘅。咁佢勾到你件衫呢就當擊中㗎。 係。 係啦。 咁但係勾到係咪真係當擊中呢technical 上係應該唔係噶嘛，係咪噶？ 以前咧就真係點到即止嘅， 係 啦。咁所以咧，佢就係一掂到你件衫，佢就已經勾到你啲纖維啦嘛。係 啊 係。咁就為之邊個勾到先就邊個個攞到分啦。咁後期咧，因為咁樣都係比較即係難啲去判斷啦。咁咧佢哋就會咧喺嗰個劍頭裏上面咧有一啲嘅。 碳粉 系 系啦，咁就督仲咧就会有一点 咯，颜色咁样， 系、 哦、 啦，但系都系配合咗好多裁判嘅，即系正面对面，正面对面有一个啦，然后侧边有两个啦，头尾有两个啦，咁大家去睇咯。 咁我想问，如果真系打到最后一剑都系同分啊，咁啊13-13咁先算啦。咁、最后又系咪好似拳击咁样评判用观感去评边个赢输噶？我想问。 唔係嘅，我哋劍擊咧就三分鐘一局嘅，咁我哋又打三局啦，中間休息一分鐘。如果邊個攞到15分先咧，就邊個贏。 哦，原來係咁樣。 如果次間到，亦都未去到15分咧，咁我哋就睇邊個高分啲贏。 嗯， 好啦，時間到啦。分數一樣咧，我哋就會玩一個叫做加時一分鐘缺一劍嘅玩法嘅。咁呢個缺一劍咧，就係、喺開始呢一劍之前咧，裁判咧會有一個叫做 priority 嘅。咁依家設計咧就係嗰部計分機上面咧已經係 random 地去選擇其中一個劍手咧，係去有呢個 priority， 係純粹 random 嘅。 入面嘅運氣成分都真係存在喺當中喎。咁當然無限運動都有，即係無限咁多樣運動都係講緊有運氣存在喺當中嘅。好老實講，即係譬如籃球咁樣，無端端亂拋一球，跟住佢滴滴下咁樣入咗，咁都有運氣存在喺當中。但係個技術含量都佔先咯，真係。 都係嘅嗱。咁、譬如而家舉例，我同你打啦，咁樣而家分時間到啦，我哋分數一樣， 係 你攞咗個 priority。咁我哋就會開始打呢一場啦。咁、如果喺呢一分鐘裏面咧，我哋兩個都冇人可以成功攞到對方一分， 係， 咁你就會自動勝出呢場比賽。 哦， 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大家個心理狀態就會出現變化啦。 係， 我就諗喂。咁我梗係死都搏， 我梗係梗係你要攻，我就要守啦，咁就變咗，因為我就算守和咗，因為頭先你教練你咁樣講，就係、個 priority 喺我嗰度，就算和波我都得分啊嘛，但你就會瘋狂咁樣進攻咯，係啊。好有趣，好有趣。嗱，呢个系重剑嘅部件啦，我哋用多3-4分钟时间跟进埋花剑究竟系何许事啊，好唔好啊，教练？ 花剑咧系后来咧，再好有系统地去开始发剑击呢个武器训练嘅时候咧，去发展出嚟嘅。咁、花剑咧比较轻巧一啲，系方便去铸造啦，同埋咧去练习用嘅。系啦，咁佢咧亦都系因为练习。劍的關係咧，佢嘅指定的攻擊位置咧，就係人身體的要害，就係我哋嘅軀幹啦。 哦， 所以刺中手腳 冇分， 練習都冇分嘅、就只能刺身體。 咁花劍好似聽落去個技術含量就再高啲。嗱，我唔應該咁講嘅，我知道。但係我作為一個唔識嘅人咧，可以大膽啲講噶嘛。即係我唔係圈內人，或者我都唔識籃球嘅，或者我唔識足球嘅，亂嚟嘅，插水都係技術嚟嘅，咁樣係咪可以胡亂啲咁樣講噶嘛？咁你自己去點演繹咧？即係花劍嘅要求同重劍。嘅要求嘅 difference 喺边度咧？ 花剑咧系要求灵活变通，系啦，系因为花剑嘅比赛当中咧，佢有一个叫做咧攻击拳嘅一个规矩喺里边嘅，系啦。花剑嘅玩法咧就系你一次我一次，我先打唔到你就轮到你打我，咁、样不停喺呢一个攻击拳嘅交换之中咧去攞分嘅。 哦， 嗰次咧，嗰个思路要好清晰，到底边个进攻紧，边个防守紧咧？你一定要清楚，否则你就玩唔透呢个游戏啦。 哇，好开心啊！今日朝头早咧，识咗好多嘢啊！我觉得自己咁啊，多谢咧卢珊珊教练啦，同我哋分享咁多啦。下集我哋实战啲啦，吓喺个剑击嘅世界入边，知道你有培训中心啦，成人班，即系我哋差唔多30-40岁，觉得剑击几得意，可唔可以学下噶？个要求系啲乜嘢？除咗交学费之外，咁样小朋友有几多岁可以培训佢哋成为一位小剑手啊？咁依家啲家长一见到哇，打剑咁～ 咁叻噶，咁样你见啦，佳朗啊咁叻噶，即系可以攞到金牌噶，有层楼噶，咁样即系香港人谂嘢现实啲，我都觉得系啱嘅。咁但系调翻转头，真系我哋喺个运动层面啦，去睇究竟栽培小朋友应该点样栽培啦？香港嘅环境系咪真系可以世世代代成为一个剑击城市咧？近呢一两年都好多讨论，个优势喺边度啦？各方嘅支援又喺边度咧？不如下集等卢珊珊教练同我哋多讲少少好嘛？多谢珊珊教练 ，thank you， 拜拜， 多谢大家。 叮叮叮，教中讲讲经，各位小妖精，课室这边请。静静静，你的心火性，没法淡淡定，很快就送命。人人变态，事事激心，都必须有牙。明明受害，明明好嬲，不讲脏话。明无教你外貌要美，终止先放下，台型就是笑看天涯。望着坏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他枕被。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有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愤怒仍笑嘻嘻，别让坏人，别让笨蛋一手拖落地。学会化要化作易容，仍端好姿态亦完美，自身猪圈都不生气，继续画眉。心都必须有牙，明明受害，明明好嬲，不讲脏话。明无教你外貌，要你终止先放下。齐齐背当秘笈，就没日也不怕。望着坏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他枕被。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有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仪态时刻铭记，就是面前尽是笨蛋，差一点激死。你遇上前行，为何停低讲？你多么卑鄙，你的卑鄙。钟醒一醒，愿你淡淡定，送走心火性。 今日同大家讲下咧，国务院印发嘅2024至2025节能降碳行动方案啊。 将会提到咧加快淘汰咧老旧嘅机动车，逐步取消咧各地嘅呢一啲新能源汽车嘅购买限制，并且咧落实啊便利新能源汽车通行嘅支持政策。方案咧包括啊推动咧公共领域嘅车辆电动化啦，有序咁样啦推动新能源车嘅中型货车，希望去到2025年年底，交通运输领域咧二氧化碳嘅排放强度咧较2022年咧降低到5%啊。唔单如此啊，方案更加咧包括咗限制高排放产业嘅产能啊，亦都咧少不了加强咗新能源嘅基建，要大大力咁样推行 ESG， 国家真系不遗余力啊！希望令到世界都环保一啲，大家呼吸空气都清新啲啊！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欧。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8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8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喂，今日可以同啲拍档讲下讲饮讲食嘅嘢啦，咁啊真系食翻个题叫讲饮讲食啊，即系香港个讲喎。嗱，我估我哋认识有一样嘢叫厨师法版啦，即系奥马卡西啦，都系嚟自日系嘅，或者和风啲嘅咁样传过嚟啦。好啦，哇！今次咩咧？有一啲咧，餐廳咧自己做啊，一啲香港嘅廚師法版 哦， 即 係用翻本地， 係啊，用翻本灣嘅一啲魚鍋去做，係 正喎咁， 哇，幾 impress 喎！我自己覺得 超新鮮， 即係同埋咧，你唔使下下都叫做喺日本運啲貨物嚟，跟住講真啦，你日本就算飛機好快3个钟头、2个钟，你都要運送時間 都説過啊， 本灣。是什么概念呢？在西贡去到尖沙咀其中一间餐厅，或者在中环，我就没有认真看他间餐厅在哪里。不过就纯粹看到报章的报道，我觉得挺有趣的。香港的鱼鍋或者香港的海产，你们印象之中最色力场是什么呢？ 那些斑 仔。 是斑啦，石斑啦，石斑。蚝仔是吗？因为蚝仔粥啦，是不是？ 鱿鱼都是。 是的，鱿鱼都是。鱿鱼都是。好了，香港呢仲有海胆嘅， 系 如果你有行去西 贡一带， 系啦，咁佢有一只船咧，好似系攞海胆嘅船嘅，即系嗰条海鲜街隔篱咧。咁佢间唔中礼拜六日咧，嗰啲4、5点咧，咁佢就会有一个老板咧，就攞晒海胆出嚟，咁佢就锯啲海胆噶啦。咁你啲人咧就去买佢即时开嗰啲海胆， 正 喎，系啊。咁但系咧，嗰啲海胆咧又唔系好似我哋食日本嗰啲咩马粪海胆咁样咧，咁大嚿咁肥美啊。 佢细嚿啲嘅，同埋佢水啲嘅，系啦，壮少少嘅， 冇错冇错。咁啊，喺咁嘅前设底下咧，咁啊有厨师咧就做咗一系列嘅香港版嘅奥马卡西，就用本湾嘅鱼去做，包括有咩咧？就系将只濑尿虾入边咧就酿咗好多唔同嘅海胆。咁濑尿虾都系用翻香港即系沿海嘅一啲养殖嘅啲濑尿虾啦，咁样。与此同时咧，就有呢个野生青斑刺身，即系香港人好中意食 刺身嚟， 系啊， 刺身啊， 应该可以做到嘅。 我其實我都識啲漁民咧，佢哋會出海釣魚嘅。咁我認識佢哋，其實佢哋有陣時咧就好好人嘅，佢哋醒幾條魚俾我嘅。咁嗰啲魚咧，佢哋講到明就喺一個即係可以做刺身嘅地方嗰度咧，就即係啲水質好啦，同品種可以嘅。咁我都會拎翻屋企咧，就耐唔耐有一兩次係做呢一個嘅刺身 嘅。做大師傅啦， 係啊，有機會喺屋企做下大師傅啊。 其實都幾好，不過當然啦，即係如果你平時喺觀塘碼頭釣嗰啲魚咧， 嗰啲就梗唔好啦。 我就幾唔建議你翻屋企就又刺身又 食，千祈唔好。 你起碼洗乾淨，清一清啲內臟。 釣完放翻佢添啦，嗰啲就 係 啦。我見大部分人都係咁做添。 係啦， 明知 係啦，即係出去食還出去食，自己屋企就唔好亂嚟咁人哋即係始終有個廚師幫你即係監修啲菜肴啦，有啲唔同啊。我覺得呢啲幾新鮮嘅嘢都可以激活下大家唔同喺飲食嘅經濟層面。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47人案中，16个否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被告，经审讯之后，法庭今日进行裁决。今次是第一宗涉及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由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李运腾和陈仲恒审理。案件备受关注，包括怎样诠释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文中的非法手段，同埋各被告系咪达成共识，并且协议行动。呢一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上昼10点聆讯，几十个市民朝早6点几已经喺法院外排队等候旁听，一批警员在场戒备。16个唔认罪被告包括吴正亨、郑达同、杨雪莹、彭卓琪、何启明、刘伟聪、黄碧云、施德来、何桂南、陈志全、周家成、林卓廷、梁国雄、柯耀林、李宇信同埋余伟明。除了六个人正系还押之外，其余获准保释。案件审讯去年开始，历时过百日，47个被告自2021年被捕和起诉，至今超过3年，其中31人早前已经认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继续访美行程，代表团签署两份合作备忘录，其中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和加州中国气候研究所将会就多方面加强合作。陈茂波在帕克莱举行的中美湾区对话上表示，签署合作备忘录为双方合作奠定基础，提升在可持续金融、绿色金融科技、碳市场发展、气候风险分析、知识交流和能力建设。至于香港大学气候及碳中和研究中心，亦都同加州中国气候研究所签订合作备忘录，以应对气候变化、达到碳中和、绿色发展等。陈茂波话，有关合作旨在透过智库、高等院校的交流活动和互访，加强培训、举办论坛等。陈茂波期望双方能够持续合作，鼓励金融和技术交流。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今日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会议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而会议将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以及亚方主席毛里塔尼亚外长马尔祖克共同主持。王毅在会议前夕先后同出席会议的阿拉伯国家外长或者代表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会面。王毅同盖特会面的时候说，巴勒斯坦问题是这一次部长级会议的重要议题，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阿拉伯国家的合理关切和正义立场就是中方的关切和立场。而王毅同叙利亚外长米格达德会面的时候亦都说，叙利亚是中东问题的重要一方，没有叙利亚参与，中东问题难以得到全面彻底解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44点，跌32点，总成交金额8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4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92点，跌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0.2跌8毫，比亚迪股份222.6升5蚊，阿里巴巴76.4跌4毫。 毫，小米集团17.78冇起跌，美团112.3跌四毫，中国宏桥13.48升7.2，网易139.6升7.0，友邦保险60.4冇起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4，日元157.46，瑞士法郎0.914，加元1.372，人民币7.249，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7,864点，跌688点。港金报21,77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72.02美元，卖出23,351.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泽祥街嘅回旋处去科学园方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向上水方向落翻泽祥街系挤塞噶。龙尾喺赛马会体艺中学，大老山公路向上水方向而家都受到影响，系较为车多噶。龙尾去到沙田医院嘅位置。另外，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豪景花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较为车多。另外，较早前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近管道的出口是曾经有交通意外的，现在清理了，龙尾在管道的中间位置。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在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方向就排到去落山道。东隧九龙入口现在在尤丽村，西隧九龙入口在西九龙政府合署，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在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比较繁忙，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桥面的位置是较为车多的，龙尾在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而一出九龙的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激情音乐节奏，无穷摇滚魅力 ，Super Moment 呈现闪耀时刻。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咁点做好啊？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嚟自近排好受欢迎嘅呢一个动画嘅片尾曲啊！每次睇完呢一套关于怪兽嘅动画咧，都会听到呢一首歌啊！嚟自 Kaiju Number Eight 怪兽八号啊，揾到 One Republic。 When you got demons trying to break through the walls, there ain't no, no kind of line that I wouldn't cross if you need me to. You're out here searching for signs, so I think it's finally time that you knew. Nobody got you the way I do. Whatever demons you're fighting through, when you need somebody to turn to, nobody got you the way I do. 受欢迎程度咧可以话势如破竹啊！呢、這个礼拜咧爆升到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亚军宝座啊 ！One Republic Nobod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港台追踪三十一啊，电话旁边啊，亦都揾到阿昌。早晨，昌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你好啊，今日夜晚七点三十五分嘅时间咧，先有一个由细睇到大嘅铿锵集。今日铿锵啲咩内容呢？ 今晚嘅铿锵集咧，唔止今晚，一连两集啊，即系连埋下个星期四嘅铿锵集咧，都会同大家探讨一下咧，我哋未来退休生活嘅质素啊。咁、系啦，俾翻少少數字大家先啦。嗱，根據聯合國一個推算咧，去到2050年咧，全球每六個人咧就有一個咧就喺65歲或者以上。 2050， 冇錯啊。咁啊，即係好快咧，我哋六個人裏面就有一位可以咧搭兩蚊優惠嘅老友記啦。咁啊，所以而家開始計劃定咧，我哋嘅退休生活咧差唔多噶啦。 係啊，係啊。 好多咧嗰啲經濟領先嘅一啲地區啦，包括就係新加坡啦、南韓啦、荷蘭啦，以及係我哋啊中國香港咧，我哋人口老化咧其實都算係嚴重嘅。咁啊，特別係南韓嘅人口老化速度咧係世界名列前茅咁話。咁啊，所以咧我哋今集咧就會帶大家去到睇下南韓，同埋去到新加坡，睇呢兩個國家嘅老人家咧。在退休前、退休後的心態和健康怎樣管理法，那啊，讓我們從中我們看看有什麼值得我們借鏡參考一下。這樣 是啊，真的要啊， 他們啊，即是他們探討的東西不只是保健那方面的，亦都關係呢，即是老人家退了休之後呢，人際關係的建立啦，同個社區有什麼歸屬感啦，同埋呢有個幾重要的，就是自我價值的追尋啊，即是很多人退了休之後覺得自己，我都不知道留在這裡做什麼好啊，那究竟怎樣令到他們的身體健康之外，心態也是健康呢？今晚鏗鏘就會帶大家看看這兩個地方怎樣做啊。 喂，我發現呢，其實很多譬如長者啦，如果他們在那個叫做社交嗰个群体活动嗰度咧系好嘅话咧，第一佢哋开心咗，第二真系可以知道自己存在嘅价值喺边，同埋咧佢有好多朋友咧，你每日过得开心嘅话咧，坦白讲啦，你健康啲咧，个人啊病痛都少啲啊。 系啊，啱啊。 系啦，即系你一个政府咧，就真系要谂下点样令到啲长者健康噶。长者健康，你医疗嗰度悭好多。 系 啦， 咁但系呢长者健康嘅质，个开心咧，亦都系究竟点样先做得到咧？系咪真系派糖去呢度咧？睇下呢兩個地方有冇值得我哋參考嘅地方。 好，咁啊7點35分留意住鏗鏘集啦。另外8點鐘嘅時間同啲運動有關嘅節目噃。 冇錯，咁啊嚟到運動教室31啦。咁呢個節目就同康文署合作㗎啦，就係介紹一下一啲唔同嘅運動咧嘅入門嘅知識啊，等我哋知道啲咩裝備，等我哋呢啲初哥咧可以開開心心咁樣好輕鬆試玩一下。咁啊，今集咧好特別喎，介紹嗰個運動就係啦啦隊運動同埋草地滾球。咁啊，草地滾球我諗大家都想像到係點樣玩㗎啦。 係啊， 啦啦隊嘅運動咧，即係點樣可以入門咁樣學咧？我細細個咧有睇電視見到啲啦啦隊咧拎住兩個嗰啲啦啦球咧， NBA 嗰啲嘛，你講緊嗰啲係嘛？ 嗱，我唔知你細個有冇咁做啊。我小朋友嘅時候咧拎住兩件衫喺度揈下揈。 喂，我有喎，我有玩過喎。唔係，我玩嗰度，我自己匿埋屋企玩啊。我唔係真係參加啦啦隊啊。 咁我梗係啦，我都係一樣。即係男仔嚟噶嘛，即係通常啲女仔做噶嘛，所以都即係想玩，但係又怕醜。咁究竟男仔可唔可以玩嘅咧？點樣玩法嘅咧？嗱，今晚有節目會教下大家。 咁啊，啦啦隊咧真係好啊！我自從咧睇咗無論係NBA 嘅啦啦隊，定還是其他一啲即係外國做好多唔同球隊，其實佢哋嘅啦啦隊咧都係好重要嘅，因為你譬如棒球比賽咁樣，咁佢三局就中間有啲 break 噶嘛，咁啊 break 嘅時候咧，佢哋嗰啲吉祥物啊、啦啦隊咧都會出曬嚟嘅，無論係講緊係空翻啦、點樣嘅特別高難度嘅動作啦，原來啦啦隊完全係難唔到佢哋嘅，所以即係當我有見過佢哋啲即係親眼睇過佢哋表演之後咧，我真係打從心底地佩服，原來啦啦隊咧唔係我哋細個即係諗住攞住兩個好似跳草裙舞嗰啲咁樣即係養下養下。咁啊算噶，所以呢个真系犀利。喂，同埋大家都可以留意埋即个草地滚球啊， 草地滾球其實望起上嚟就好似好緩慢嘅一個活動，但其實都好講究咧，就係心神點樣定啊、策略啊各樣嘢嘅。好考脑筋一个运动嚟㗎吓，咁大家要留意住八点钟嘅时间运动教室三十一啦，十点半好似仲有节目喎。 冇错，咁啊去到呢个纪录片系列北极㗎，咁啊带我嚟睇下北极究竟里面有咩睇嘛。咁啊今集呢就特别系从呢个考古学嘅角度呢介绍下北极嘅历史。咁啊佢哋有人搵到一嚿石头呢是好多年的啦，老到点呢是有38亿年 的。哇哇，真的好老喎，真的好老喎，呢个。 38亿年前的石头，上面竟然有生物的痕迹。 啊、不是吗？ 它不是化石，但它找到一些生物的痕迹。究竟那些是什么生物呢？啊、节目会带大家看看。另外亦都会介绍一下北极第一批的居民的历史。真的好像原始人一样的居民。 嗯、 但那里这么冻，那些人是怎样生活的呢？都会讲一下。亦都会对比一下现今北极那些原住民。其实他们来自哪里呢？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房屋、他们的飲食又是怎样的呢？最后呢，一个真的很有趣，他会介绍一下北极呢，北极圈呢其实横跨了好几个国家， 是啊， 没记错是八个国家、 啊、 当中挪威就是其中一个国家、 啊、 他原来在北极圈挪威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叫做地下的末日种子库、 啊、 是什么事呢？他在那些冰层的底下挖了一个很大的仓库、 哦、我知道，收埋全世界不同品种的、植物的种子。 冇错啦，咁啊为乜咧？就系、是、预防第日末日啦嘛，即系世界末日，即系可能系打世界大战啦、核战啦，或者陨石撞地球啊，或者外星人侵略，咩都好啦。当个世界末日之后咧，佢保存住一啲地球嚟自唔同地方嘅一啲植物种子，有机会咧留翻个种，第日可以种翻出嚟。嗱、 哦， 真系乜嘢国家都有噶，连北韩嘅植物种子佢都有收藏。咁啊，究竟有啲乜嘢？有啲乜嘢保存嘅方法嘅咧？佢哋仲有啲咩特別嘅植物會擠啲種子落去咧？嗱，有興趣朋友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呢個北極。 係咯，喂，會唔會有啲種子咧？其實本身而家我哋市面上都已經見唔到噶啦，已經絕咗種。其實反而個種子喺入邊啊，咁攞翻出嚟種一種子。 系啊，同埋咁耐系咪真系种得到？ 系啦，攞翻出嚟淋下水试一试先啦。好啦，大家留意住十点半钟嘅时间，北极噶，唔该阿秋，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九点四十八分，啱啱跳咗一格啊！早晨，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嘉明啦、船仔啦、小白同埋阿 O 咧，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 啊！四位晨光嘅主持，你哋好啊！嗱 ，Anna 又有金句送俾你哋。 系 晨光第一线，五天快乐见耶！ 耶、 yeah! yeah! ！多谢 Anna。 多谢。 啱先话你哋讲嗰啲嗰个地方好开心啊！我听咗，我当我自己去咗噶啦。 边个地方啊？ 因为好难去噶北极，系咪咁讲？我哋 系咯，系啊，北极啊， 紧要咧，听咗都去咗啦，大家。 喂，我都系咁样噶。电视仲更加深印象。 系啦，着多件衫。我惊你睇到都冻啊！ 系啦，冇错，啱啊。 今日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 我一阵间先讲嗰啲点唱人咧，因为你哋好多 fans 生日啊。咁因为正话我提你哋讲过咧，话就嚟父亲节啊嘛。咁我咧就记，因为我父母都已经翻咗天家噶啦。咁我记得我父亲咧，即系我哋嗌老豆噶。咁样我哋八兄弟姊妹，屋企环境都系麻麻地嘅。咁咧佢咧好中意带我去睇咩公寓场啊，因为平啊嘛，同埋啲旧嘅外国嗰啲西片啊。咁啊带我睇冰雪场添，哇！睇咗第三次佢唔记得、啊。我因为我哋嗰阵时我得几岁大啫嘛，带我入去睇，老豆啊，我睇过噶啦呢套戏，吓你睇过噶啦， 好睇咯，咪翻睇咯， 咁喎，因为佢冰雪长天一开头嗰咧就喺嗰顶军帽喺个沙滩嗰度噶，好记得，我睇过噶啦，你又带我嚟睇，咁你即系以前即系阿爸好权威噶嘛， 系啊。 即系讲咗一句好啦，你唔好讲第二句啊，咪啊，即系俾$5你叹噶啦，真系。 嗯嗯。 咁我就回忆起呢件事，但系虽然系咁咧，但系回忆上嚟都系个心好甜咯。 系。 即系咁八个仔女，佢净系带你去，佢唔锡你都唔带你去啦。 梗系啦。 好艰难噶，搵食。 梗系啦。 即系几蚊都唔系平噶，睇一张飞。 哇，正贵啦！ 而家对翻嗰个通胀率， 我就见你哋正话咁讲啊，我就谂起呢件事，回忆翻，个心都好甜噶。 系啊，有时都真系要沉淀过。我回忆翻嘅时候，先知道原来当年嘅爹哋妈咪用心良苦 啊！系啊，但我又唔知点解佢会定系带你咁多个都唔系，同埋咧佢带我睇静鸡鸡噶。嗱，你依家企喺门口，唔知发生乜事，好偷嘢咁。嗱，依家啦，企咗门口啊，吓老豆出门口，你跟住嚟啊咁。唔知咩事，你唔敢问嘅，以前都阿爸好权威噶。我哋嗰时住嗰啲旧楼，住四楼啊，咁啊跟住佢啵啵咁跟住佢落咯，佢行得快。 系呢啲回忆都系 湾仔，我仲记得喺东方戏院睇噶。 哇，好珍贵嘅回忆哦、啊！呢啲真系 系啊，其实好开心嘅。其实我阿 Anna 好中意回忆嘅，我觉得有得回忆系一件好事。我、哎、拜拜咗上咗天家，你咪冇得回忆咯，系咪啊？ 啱啊， 人大咗， 回 忆 多美 丽， 歌都有得唱啦，啱嘅。 嗯，喂、嗯，讲开歌，你今日拣咗只咩歌啊？ 嗱，我又揀咗歐瑞強唱嘅《愛之源》，咁你好多 fans 生日，我嗱嗱聲講啦嚇。咁啊，送俾即將生日嘅 Blenda、蘇善薇、蕭希婷、方建明、方依琪、盧善文、林秋薇、陳楚華、黃家冕、陳碧霞，咁啊 Albert、Kelvin 同埋 Eric， 咁啊95歲嘅張田婆婆，90歲嘅何順年婆婆。95歲嘅周娟婆婆，祝咁多位生日快乐啦！写埋住喺 America、California 嘅咧，时光嘅 Joey 罗一家，同埋神光第一线嘅所有工作人员，祝你哋幸运 多谢晒， 多谢晒， 一齐听歌啦，拜拜。 爱心一开始，世间添生气，每分钟充满乐事。美好的心思，美好的心意，也只因这个字。天天跟你说轻松小故事，烦闷到此终止。不必分你我，不必分彼此，是为着爱字。每一天开始，世间添新意，有许多可爱妙事。缺点彼此相亏，过失彼此宽恕，世间找不到坏事。衷心的赞美，彼此不妒忌，维护爱的宗旨。彼此相眷顾，彼此相爱护，是为着爱字。儿童是个幸运儿，似小小天使，笑声歌声满大地。爱的小种子，种于心深处，会长出爱树。小心的灌溉，花朵开满树，还种结出果子。到丰收季节，果子长满树，世界更加美。 心一开始，世间添生气，每分钟充满乐事。美好的心思，美好的心意，也只因这个字。天天跟你说轻松小故事，烦闷到此终止。不必分你我，不必分彼此，是为着爱字。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呢个饮食图鉴咧，要揾翻阿船仔先得，因为船仔咧头先就 弹出嚟先， 响一声。好啦，因为头先船仔就讲话食。今日要搵啲快乐元素嘛， 豆腐 啊，但系啦，豆腐冇错。咁、我讲开呢、這、一个炸豆腐啦，咁、我又话好耐冇炸，咁所以啱啦。咁啊，今日咧就可以同大家一齐咧分享一下炸豆腐。 好， 咁啊，炸豆腐当然就头先船仔都讲咗，就唔系我哋一般买嗰啲豆腐扑啦，咁啊嗰啲就已经即系豆腐铺就已经处理好晒噶啦，咁、其实都喺工厂整嘅。好啦，咁然之后如果你系要买豆腐自己翻屋企炸嘅时候咧，都唔系好困难嘅啫、我妈妈都已经成日整呢个炸豆腐。咁佢整嘅炸豆腐當然亦都係會加咗好多自己食嘅方法啦。最常食嘅方法咧就係連埋其他印尼嘅餸菜食嘅，即係包括一啲好似係印尼啲花生醬咁上下，個名字我都唔係好記得啦。係、啦，咁佢一 當沙律咁樣食啊？ 當沙律咁食噶，係係印尼沙律嘅其中一種嚟嘅。 好味喎！ 係啦，咁佢有青瓜啦，有芽菜啦，有豆角啦，係、啦，咁亦好似仲有啲蝦咁上下，我唔係好記得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講炸豆腐咧，其實我細個亦都會成日食嘅，咁當然亦都係媽媽整啦。咁啊炸完之後咧，就會擺喺個碟嗰度，佢一片一片咧炸好咗之後咧，就慢慢逐層逐層搭上去咁樣嘅。係、啊，好有心機噶。 功夫嘢嚟噶， 功夫嘢嚟噶， 佢点可以炸到一片片？ 因为咧，佢妈咪整亲嗰啲都系功夫嘢。 系啊， 有 我都觉得系。 有段时间你就去生产啦，就离开咗晨光团队嘅。跟住阿小白妈咪都好好嘅，会炸啲虾片。 哦，系、啊，啊系、啊， 系会俾我哋食咧。咁一包咁样咧，咁我嗰阵时都好开心嘅，即系得到虾片。因为虾片呢样嘢咧，本身我真系好少买，但系咧你一俾我去食咧、我停唔到落嚟啊！ 系啊， 系好好食，而且炸得好吃。 蝦片咧，佢即係嗰陣時就用個密實袋就封俾大家啦。 Auntie 好嘢， 系啦。咁蝦片咧，其實炸嘅時候原來都有技巧喎。純粹講話炸蝦片，你想擺落個鍋嗰度炸啦，其實蝦片佢會攣埋一嚿噶嘛。 係咯， 係啦。咁所以你炸嘅時候咧，就每一塊你都要攞個鑊鏟。咁啊，去撳住佢， 掙 翻。等佢炸嘅時候咧，就唔好曲咗先，等佢一路打直向左右。左右前後咁樣伸展，就唔好向上下發展。 咁咪冇得同步炸好多塊咯？ 冇得同步炸好多塊。 好似 係 喎，我真係見到人哋新年咧 炸蝦片咧，係揾嚿筷子啦，一塊一塊慢慢炸，就先炸到個五塊俾我食咁樣。 心機嘢、 心機啊！ 即係所以點解頭先阿嘉明講話小白呢啲係心機啊？我就即刻諗起一個記憶、就係、是。即系你屋企都系心机挂帅嘅，系、啦， 咁豆腐又点样一片片炸咧？ 豆腐咧，其实就你可以一片一片就切，唔好切得太薄啦，当然系，咁啊切翻有少少厚度，大概系我谂一 cm 都已经系差唔多去到极限噶啦吓。咁、你可以切一片片嘅，咁但系除咗呢一样嘢，你都可以切一砖砖，一细细一细嚿一细嚿咁样嘅，咁、可能会容易啲处理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豆腐嘅话咧，都有几种豆腐咧，街市嗰度买，譬如硬豆腐啦，有啲系鸡蛋。即系玉子豆腐，玉子豆腐其实都可以咧，佢炸嘅。仲有一啲系板豆腐，咁你去街市嗰度揾嘅时候，其实你一同佢讲咧，佢就揾到俾你，或者你就同佢讲，我想买啲豆腐翻嚟炸嘅，佢就会推介你边一只噶啦。今日呢只靓咁样，咁你就买，跟住你都要准备定啲炸粉啦。你可以将炸粉同埋面粉。 擺埋入去一齊撈嘅，因為麵粉你炸出嚟嘅時候，其實佢會有一種嘅口感咬口啊，即係會鬆化啲嘅，係啦。咁你可以試多幾種唔同款式嘅粉去撈埋一齊，就攬咗呢一個嘅豆腐內，你可以加少少雞蛋來撈埋一齊先，跟住就拎佢炸，炸完之後你就要俾個攞，可能攞啲廚房紙擎一擎乾佢，跟住等佢啲油咧就索索。炸咧都係好罩忌一樣嘢，太過油嘅，咁大家不妨可以試一試呢個炸豆腐啦嚇。 好啊